制。审计署新一份报告发现，入境处跟进的怀疑假结婚个案有多宗未完成处理，其中有167宗个案，调查6至11年仍未完结，占个案 7.5%， 当中有疑犯经内地当局转介7年后仍未能够成功约见，最终疑犯去世。入境处回应时话，每宗假结婚个案都有独特性，严谨精密的搜证程序需时，以及就每宗个案需要搜集的证据都不尽相同，调查时不能够只是考虑片面资料，更加不能够一概而论，强调入境处一向不遗余力打击涉及假结婚的罪行，对于一些不识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该处深表遗憾。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820点，下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8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1，加元1.23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2美元，卖出1,78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嚟到星期四咯，咁啊，4月29号嘅一个早上啊，吓，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不过出边咧就我朝头早嘅时候就有啲雨粉啦，咁啊，唔知道而家有冇呢个，其实今日都一早翻咗嚟。咁不过咧啊，一阵间都会再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出边嘅天气嘅。咁如果你朝头早咧要准备出去嘅话，你而家先望一望出边，感受一下咧嗰啲风啊，凉唔凉啊，有冇雨啊，咁啊，准备定咧就相应嘅衣服或者咧就系、是。姐姐啦，如果不是的话今天又踏实了。早晨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拳浩陪着你们。 晨光每日一格， 我看到很多名人呢、他们下低的 profile， 即是他们的履历那里写着自己的职业的时候，讲那些名人，即是那些发明家、科学家那些呢、其中有些呢就会写着自己是梦想家啊！初头睇嘅时候咧，或者我细个睇嘅时候，哇！梦想家好好多咧，就系哇，好浪漫啊，幻想嘅空间啊，金银岛咁嘅感觉啊，系啊！将梦想成为自己嘅职业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不过，当你只系纯粹系谂住发梦咁样嘅话咧，系冇用嘅。因为原来众多的梦想家，他们都会跟你说梦想是必须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远大的梦想的话，我们是很难去到找到人生的目标，人生匆匆的时间很快脆就会过去的了。如果我们不把握我们的光阴，只是追求一个发梦的过程，这样的话你这个梦是假的。所谓梦想家，他们的职责就是将梦变成真，所以呢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加呢就是踏实，更加呢就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克服所有的问题，并不会呢就是逃避他们面对所有的挑战。梦想家他们真真正正实践自己梦的方法，就是面对着逆境，面对着挑战，还要特登走去面对这些挑战。因为他们明白只有经过一些的历练，经过磨练，解决无数的问题，梦才会成真的。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顽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又能鉴定你的丑恶与美好，低与高离队没走，那痴心刮骨的劝告，人生梦一场夹命之中，那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果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 一一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有能鉴定你的丑恶与美好，来提步壮阔跑道，合十双手去祷告，人生梦一场革命之初。 特登咧揾朝头早嘅时候啊 ，DSE 嘅考生你都希望咧加油努力噶嘛，考得好成绩噶嘛。追寻自己梦想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好踏实咁样完成眼前一个又一个嘅挑战。而家你哋呢一刻嘅 DSE 考生嘅挑战就系考好呢一个试啦。一首嘅歌曲，佢哋系 Super Moments 嘅《无尽》。 晨光第一线。DSE 小 貼士，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的市场位置，可以的话早点去一次，那你去考那一天就不用那么惊慌，怕搭错车不识路咯。我是 Kitty 崔杰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日，有个六岁的小朋友冲仔分锅笼，知道自己翻学要迟到了，他连刷牙洗面的时间都没有，就慌慌张张地跑回去学校。回到课室的时候，同学仔都开始上堂了，他就偷偷摸摸地鼠入去个课室，本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过当冲仔坐低的时候，老师就大叫一声，何家聪，你又迟到，同我过嚟罚企。聪仔打个冷震，块面都红晒啊！但系佢竟然喐都唔喐，继续坐咗喺度。就喺老师准备想再闹佢嘅时候，突然间坐喺佢隔篱位嘅婷婷倒泻水，将一壶水淋咗落聪仔身上面。好多年之后，佢哋都大个啦，喺偶然嘅机会底下。他们撞翻，然后拍拖，最后还决定结婚共度一生。在婚礼上面，他们邀请了不少的小学同学出席。阿聪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了，其实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已经喜欢了婷婷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倒泻水落我的身那一次。今天我想藉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其实那日婷婷不是不小心倒泻水的，她是特登的，因为当时她坐在我隔离，她发现了因为我太怕老师闹而赖湿了条裤。阿聪就望着婷婷微笑地说，由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现场的宾客当然送上热烈的掌声啦。其实最能够展现一个人教养内涵的情操，我想莫过于是同理心。在这个世界上面，叻的人、聪明的人多的是，不过善良的人才是最吸引人、最漂亮的。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有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 当作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天光天暗，而等于我悲伤天分，是憎恨，是抗衡，搞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而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yeah, don't wanna be friends， 共密友做恋人要小心，然而像你飞一般输有解困。彻夜去谂，相爱问就要问，浪漫不需等。和你，想你。 开始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6:22嘅时间，出边室外气温系22度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啊。睿智的老师呢，他们明白一个的道理是什么呢？是他们清楚知道，有时候当他们虽然教育的是人家的小朋友，好比心机去到教，但是很多时呢，事倍功半的原因，有机会是因为在家里又有另外一套的教学，另外一套的理念观念，大家互相呢去到抵消了呢，就是学习得回来的成果。睿智的老师，他们更加会从家长着手，同时间就是将新的知识智慧灌输给家长，一起呢做得更加好。在一个家长会上面，老师呢就在黑板写了4条的题目，都是数学题来的，大家都可以计一计，2+2等于几多呢？四。4+4等于几多呢？是8。8+8等于几多呢？16。9+9等于几多呢？是20。诶，你都知咧，系啊，错咗。好多嘅家长第一时间咧，都系同个老师讲：，喂，老师，写错咗啊，鱼死啦！老师咧转个身，慢慢咁样讲：，系啊，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呢一条咧，写错咗，唔好意思啊。不过呢，我前面呢3条嘅数学，2+2=4，4+4=8，8+8=16，其实系啱嘅。点解你哋唔赞我嘅？净系睇到我错嘅呢一条嘅？啊，仲记得呢个老师佢嗰阵时咧就叹咗一口气，唉，佢就话：各位家长，其实教育嘅真谛唔系在于发现小朋友错误嘅地方，而是赞赏他做得啱的地方。小朋友是这样，其实大人都是一样的。做人原来也都是一样，我们做了100次啱的，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了，他真的做得啱，我们经常都不会赞赏他。 只要有一次做错咗或者做得冇咁好嘅，我哋就会闹佢，去骂佢，去提醒佢，叫佢反省。呢、這个咧就系、是、人生，我哋好似攞到100分，100只系减一啫，原来唔会等于99。原来我哋好多人喺我哋嘅概念入边，100-1已经系等于零分嘅道理。我哋往往对住身边最亲嘅人，我哋嘅战友、我哋嘅同事、我哋嘅朋友，原来最容易就系犯上呢一个错误。所以当我哋身边人系值得尊重嘅时候，不妨唔好吝啬你赞你嘅说话，多啲赞佢。喂，你今日翻工嘅表现好好、啊，多啲赞赏，错误其实一样会减少噶。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咧会到早上嘅6:30咯，喂、哦，王军啊，希望大家都唔好似呢首歌个歌名一样咩啊，整亲咯、啊。好啦，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嘅晨光第一线，八拳头陪住你啊吓。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聯儲局結束一連兩日議息會議，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在0至 0.25 厘不變，並維持每月買債規模1200億美元，符合市場預期。聯儲局說將會繼續買債，直至充分就業以及物價穩定目標取得進一步實質進展為止。議息聲明提到美國經濟活動和就業有所增強，通脹上升很大程度受暫時因素影響，強調經濟前景仍面臨風險，並取決於新型肺炎疫情進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目前仍未是開始討論縮減買債的時候，因為就業和通脹目標仍未接近出現實質的進一步進展。他重申，只要有需要，聯儲局將盡一切所能去支持經濟復甦。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說，正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全面審視，他將努力令中方遵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任內和中國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的承諾，包括購買更多美國海產和其他產品，並進行知識產權與農業監管改革及開放金融領域。戴奇在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上又表示，雖然貿易協議倡議美中雙方每半年舉行一次部長級磋商，但現時未有與中方高層官員舉行高級別會談的安排。戴奇說正努力解決與歐盟就美國降旅財關稅以及歐盟報復措施的爭拗，但任何解決方案都需要解決全球鋼鋁材產能過剩的問題，當中主要是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英國相關監管機構啟動對首相約翰遜的唐寧街官邸翻新工程資金來源的正式調查。當地傳媒早前報導，約翰遜和未婚妻一直希望對官邸進行大裝修。據報兩人曾經形容前首相文翠珊入住時選用的家具品牌是噩夢，希望換走。約翰遜近期備受輿論壓力，要求他解釋如何支付這筆約20萬英磅，折合超過210萬港元的裝修費用。較早時他在國會表示是自己支付，強調在過程中多名官員持續向他提供建議，自己完全遵守相關行為準則和政務官法例。警方下月起試行用來查核被截查人士資料的流動應用程式，部分警員會獲發裝有程式的公務手機，截查市民時可以連線查核證件等資料。警方認為程式可提高前線的執法效率和便利市民，相關警員在截查市民期間可以開啟程式，透過手機鏡頭以辨識身份證等證件上的資料，包括姓名、證件號碼等。警方說警員利用程式核對和提交資料後，會知道被截查人士是否失蹤或通緝人士，過程亦會較以往要聯絡指揮和控制中心快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又為2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現在的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是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甜淡情怀潘芳芳为你拣嚟两首歌，第一首是 Audrey Hepburn 的 Moon River。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第二首是 Beatles 的 Op La Di Op La Da。 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喂，阿田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田，提佢记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啊，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甩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7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打俾阿芭比林慧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出面啊，点啊，你而家喺新界区嗰度有冇话特别凉啊，有冇落雨咁样啊？ 嗱，我呢度呢暂时就都正正常常啦，我可以话又唔觉得话特别凉嘅。咁不过我觉得咧，朝头早咧一早一晚咧系的而且确凉凉地，几舒服嘅。反而晏昼咧好多时咧，因为呢几日都落雨咧，如果有时未落得出雨嘅时候咧，嗰种沤雨嘅翳焗咧都几唔舒服嘅。 系啊，嗰种沤沤地咧都搞到我唔中意。其实呢两日咧，即系大家都唔知记唔记得啊？有嗰个咩 Super Moon 啊嘛，咩粉红月亮，即系之前嘅时候咧。因为咧，即系大家都明白呢几日又阴天，又有啲雨水咁样啦，所以咧，唉，睇都冇得睇啊！我觉得好阴公， 都有啲朋友捕捉到嗰、那个粉红月亮， 系啦，好羡慕啊！我嗰度睇唔到啊！ 哦，系啊，我仲以为你嗰度系有利位置添， 冇啊，好多云啊，原本系有利位置噶嘛，点知天公不造美啊？等下一次好似五月有一个，等我再揾下先。 系啦，唯有再等下其他天文现象啦。嗱、有好多嘢咧，好似天文现象咁咧，就冇得拣嘅。而咧，即系其实我谂近呢几年咧，听得好多人遇上嘅其中一个烦恼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一梳头，跟住咧把梳度咧就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咧，佢哋唔想见到过分多嘅嘢啦，就系、是、头发。 系、啊，甩头发咧，真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发觉咧系唔知系真系长头发嘅人，因为甩咧就容易睇啊。定还是长头发的人容易甩头发，短头发的人是甩了不觉，定还是真的保养得好一点的 呢？我想呢，如果头发太长，可能去到某一个长度，它供应营养的個能力呢真的会差一点、因为你想想它的头发那么长，如果你要由发根供应到发尾，那个过程当然是难过短头发的，是不是？即是它长度都短一点。 是 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到底甩头发有冇啲咩特别嘅原因啊，或者要避忌啊，同埋如果食咗啲咩食物咧，又可能会对于头发嘅健康好啲咧？ 嗱都啱喎，芝麻就乌黑噶嘛，我净系知呢个嘅啫。 系嘅，都系嘅。咁你有冇谂过缺乏啲乜嘢营养会令到容易啲甩头发咧？ 咩维他命B 啊？我估嘅咋，断估嘅咋吓，睇下啱唔啱先。 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蛋白質就影響住咧你個頭髮生得實唔實啦，同埋濃唔濃密嘅。 嗯，咁啊，蛋白質都可以有好多方法吸收啊，係咪？ 是啊，其实呢我以为啦即是做多啲运动新陈代谢一定是好啲啦。但是话原来呢经常大量有健身嘅朋友呢甩头发嘅机会呢是特别高㗎喎。 哦咦，但是经常做健身嗰啲朋友佢哋又成日饮嗰啲蛋白质奶粉㗎喎。咁会唔会会唔会平衡返 㗎？我諗唔係，我怀疑就係因为呢唔够蛋白质。所以就饮多啲蛋白质，跟住喺消耗方面咧，就唔知摄取得多嘅时候，会唔会又有啲乜嘢影响 咧？哦，我明啦，我明啦，我明啦。嗱，咁佢需要多啲蛋白质啊嘛。咁佢做运动嘅时候咧，其实佢又系好需要蛋白质，头发又好需要蛋白质。不过有个问题嘅，就系佢 增咗啲肌肉度。 系啦，同埋咧，因为人咧，佢就算饮好多蛋白质，即系例如我哋饮咗 100% 嘅蛋白质入去啦，但系原来我哋身体点样都系吸收，例如即系吸收到三成嘅，例如啊，咁我哋就算饮埋 200% 入去咧，我哋都系只系吸收 30% 嘅啫，就睇翻个体质吸收嘅能力啦。 嗯哼，所以就以前咧，听啲老人家成日都讲话争营养咯，可能真系会嘅。即系我以前咧细个记得有个同学咧，啲头发好长好长，但个人就比较矮少啲咯。 哦， 系啊，唔知系咪真系有关嘅咧吓？ 我都好努力。 嗱，咁啊讲下啲生发嘅食物系乜嘢啦？ 好啊。 咁如果头先讲蛋白质，最直接嘅咧就系鸡蛋啦。 系啊系啊，瘦肉咯。我阿妈成日同我讲啊，食多啲肉啦你咁样。 系啊，咁但系咧有研究真係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呢，如果你缺乏蛋白質呢，係會導致脫髮嘅。 嗯， 係啦，所以最歸根究底呢，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好有嚴重嘅脫髮問題呢，第一件事你可以考慮下食下雞蛋啦，補充返啲蛋白質啦。 唉，咁雞蛋最簡單啦，點煮都得。 咁另外呢，你亦都可以食嘅蔬菜啦，咁例如菠菜，菠菜咧好多人都知啦，就係佢有葉酸啦，同埋鐵質啦，仲有維他命 A 啊、維他命 C 啊咁樣啦，其實咧係可以促進咗頭髮嘅生長嘅。 哦，係啊，菠菜係正嘢嚟嘅。我記得嗰、那個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嗰、那個大力水手匹牌咧？ 哦， 係啦，佢嗰罐咁嘅嘢其實就係菠菜嚟嘅，入面都有個健康迷思嘅，即係食完之後咧就可以大隻啲咁樣，就係因為幫助蛋白質吸收嘛。 但係咧，我唔係好記得大力水手係有幾多條頭髮喎？ 好似三條啊嘛。唔系，佢啲蛋白质去晒佢两只手嗰度啊嘛，啲肌肉嗰度。 系咯，所以就唔知系咪有啲咁嘅寓意咧？原来即系佢食呢样嘢本身可能都系谂住生发嘅。 系、哦， 就去晒啲手瓜啊、脚瓜。 系啦，又俾我哋洞悉到啊！呢样嘢真系好嘢。 系啊，咁其次咧，亦都可以考虑下食三文鱼啦。 系啊，三文鱼都系啊，多蛋白质。 系啊，我以前咧就以为即系三文鱼净系嗰啲咩，你知道深海鱼类通常都系谂到 omega 3 啦。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咧 omega 3咧都可以帮助减少甩头发 嘅。哦，系嘅咩？ 系啊，咁所以我又觉得如果中意食啲日本料理嘅朋友咧，你都不妨可以食三文鱼嘅时候咧，下一次啦，谂下啦，呢、這个咧就可以咧帮助我咧减少脱发嘅问题啦，咁 样。哦，哎呀，好彩我中意食日本餐啫，好彩、 啊，所以你好健康啊啲头发， 咁、啊、就好啦，咁要继续食啦，食啲健康啲嘅嘢入去啦。 系啊，咁我觉得头先讲嘅食物咧，都真系唔难唔稳嘅。 嗯，啱啊， 可以试试嘅，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嘅话，你系可以试啦。如果你冇需要嘅话咧，你都可以 keep 住均衡嘅营养啦，即系记得唔好偏食，因为咧其实偏食咧就系甩头发另外一个重要嘅原因啦，即系可能均衡嘅营养咧就可以帮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咯。 哦，系啊，啱啊，成日都听医生讲啦，其实均衡饮食咧就最好噶啦吓。由于呢啲咁嘅问题咧，你可以问下你家庭医生啦吓。好，唔该晒 Bobby， 我哋转头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听完呢林慧 Barbie 讲完头发之后咧，喂，我哋讲下狗仔啦。讲咩狗仔啊？我发觉咧近呢几年 五六年啊，呢十年呢五六年多啲啦，系啦。咁好多人咧就养嗰啲日本嗰啲叫柴犬啊咁样。但系咧啊，每一次咧见到柴犬嘅时候，有人话哇秋田犬啊咁样。秋田犬同埋柴犬咧啊，都系嚟自日本嘅狗只嚟嘅。不过咧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嚟噶。啊，佢哋咧都有一个好有型嘅外表啦。好讨人欢喜啦，个样啊，个嘴啊嘟咗出嚟啦，有少少似咧就啲阿狐狸咁样嘅 style 嘅。咁但系咧，真系几容易分得到啊！原来佢系秋田，佢系柴犬嘅，可以咧一眼就睇得出嘅。秋田犬同埋柴犬嘅外形咧系有明显嘅不一样嘅。首先体型一讲咧，你就以后就识分噶啦。秋田犬咧喺日本犬入边啊，少数嘅大型犬嚟噶。佢身体咧大概咧就系有呢一个65公分啦，体重都有成45公斤咧咁上下噶，即系咧一个成年男性咁样。有时候啊，成年男性都好难咧就驾驭秋田犬嘅。啊，同佢哋比上嚟嘅话咧，啊，如果你话日本嗰啲柴犬咧，咁咧就系啊细细只咁样嘅。啊，如果你见到嗰啲好似中 size 嗰啲咧，嗰啲系过肥嘅柴犬嚟嘅啫。好啦。点解秋田犬会咁大只呢？啊，原来秋田犬咧，佢哋通常咧就系我嚟做斗犬嘅，以前咁我嚟打交嘛，佢大只啦。而且咧，秋田犬本身咧叫得做秋田咯，咁你就睇翻日本个地图咯。啊，秋田喺边啊？秋田咧就喺本州嘅东北面嘅，咁啊东北面咧即系北海道下低啦。哇，嗰度咧都好冻噶，咁啊咁冻嘅地方嘅话咧，咁啊需要啲大只啲身形去到挡住啲寒风噶。所以嗰度咧就系叫做感觉孤高啲嘅咁啊秋田犬。好啦，如果你话柴犬咯，柴犬本身喺边度噶？都系日本，不过咧日本南部咁啊一个叫四国嘅，日本有四个州噶嘛，系咪？四国嘅咁啊四国咧就暖啲，暖好多。咁所以咧我唔使生得咁大只啦，细细只咧都搞得掂。所以咧柴犬系细细只嘅，细只啲嘅咁样。由于出生地本身咧，虽然日本，但系都唔同啦。头先解释咗啦，秋田犬同埋柴犬啊，佢哋嗰啲嘅毛咧，其实都太都几唔同嘅。柴犬生长嘅气候咧就温暖潮湿啦，咁啊因此啊，佢哋耐寒度咧就冇呢个秋田犬咁劲嘅。秋田犬咧就嚟自寒冷嘅东北嘅，咁所以佢哋嘅毛咧有极好嘅一个御寒嘅功能。就算瞓喺雪地嗰度咧，都美如温体啊！啊，相对嚟讲啊，秋田犬咧咁啊，虽然譬如北海道啲人都会养用柴犬嘅，咁啊，但系佢哋都系会一齐出去玩雪嘅，但系玩完都要翻屋企，好难就叫佢哋瞓喺个雪地嗰度过夜咁样。啊，面部嘅特征方面啦，虽然秋田犬同埋柴犬都望起上嚟都系差唔多样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面部嘅特征咧都几唔同嘅。除咗睇这个嘅大细之外啦，如果有人净系俾佢哋个头你睇啊，首先就系耳仔啦。啊，秋田犬同埋柴犬虽然都系三角形直立式嘅三角形啊，不过咧秋田犬嘅耳仔比较厚嘅，冻啊嘛系咪？而且秋田犬嘅五官比较上集中喺中央嘅。柴犬咧分布咧就比较上均匀啦，咁另外你个鼻都系一个重点啊，同柴犬比起上嚟咧，秋田犬个鼻咧有时候就会较为长嘅，所以咧最简单最简单一个分嘅方法，都系喺街见到香港大部分咧都系柴犬，细细只啊嘛，香港寸金尺土，好难下下养到咁大只。但有一日你喺街见到哇嗰只巨人咁样嘅好似 husky 嗰啲嘅柴犬，就唔好大声啊柴犬啊，嗰只咧就系、是、秋田犬嚟嘅。拖住只狗啊，无论系柴犬定还是秋田犬，行下街都几开心噶。早晨啊，6:49嘅时间啦。 走得太近。泪色上无人，承诺与责任，心愿从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要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发奋，情若至深，如此 六点五十分嘅时间啊，谭嘉仪一首歌曲嘅《Good 情人》系咪好情人先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要讲下啲时装潮流嘅文化咯。早晨啊，海。 早晨 ，Patty。 阿海啊，今朝早同我哋讲乜嘢时装潮流先？ 喂，我哋不如讲下啦。喂，都嚟到四月尾五月噶啦嘛，咁啊，真系要同啲咧长袖衫、长裤咧，可能都要 say 个 goodbye 先啦，或者暂别先啦，可能即系都仲有机会着嘅。不过咧，真系要啲可能啲短身少少嘅衫裤啊、短袖衫、短裤咧，都开始真系要出场噶啦嘛。但系咧。我哋就会諗喎、哦、死啦没有一双美腿嗰阵熱褲呢距离自己好似好好遥远啊有距离或者有啲人讲我真係一世同熱褲都扯唔上关系。 好似好 sexy 咁係咪 係啦或者即係没有一双美腿嘅时候呢咁点样穿熱褲呢咁样会唔会有其他嘅选择呢咁、今日呢就想提供一个选择俾大家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有一种褲呢叫做五分褲啦。 嗱，我有听过七分裤、九分裤，但我真的冇听过五分裤、哦。 冇错，因为咧九分裤咧都会常着嘅，即系吊脚裤咁样啦。七分裤就咪再吊高啲咯，都系膝头哥以下嘅长度嚟嘅。咁你其实照个比例咁样推断上去啦，其实咧五分裤咧正正就系喺膝头哥上面咧嗰一种嘅长度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呢一种嘅长度嘅裤咧适合。好多人穿着，无论你是肥啦、瘦啦，或者自称啊、堪称觉得，我有个美臀啊，即系比较豪华嘅臀啊，或者有啲肉肉嘅大髀啊，呢啲嘅女仔咧，其实咧尤其适合穿着呢啲五分裤嘅。 嗱，听阿海讲就系话去到膝头对上咁上下位置啦，咁有冇话咧呢啲五分裤一定要系阔脚啊，定还是系贴脚裤咧？ 其实呢以前呢就真係呢学你话啫真係兴贴脚㗎喎、就真係嗰一种单车裤其实都去即早几年呢真係会有啲人着呢一种嘅单车裤呢当係一种潮流咁样嘅。到而家都仲会有嘅有时你如果会留意一下一啲外国嘅名模啦佢哋嘅 IG 啦、都会呢其实佢哋都仲係会着呢一种呢贴贴嘅好似啲单车裤咁样嘅五分裤然后就会成一件 oversize 嘅卫衣。波鞋襪仔，即係一啲運動襪咁樣啦，然後襯對波鞋啊，或者類似即係早排可能再興啲 daddy shoes 嗰類嗰啲波鞋咁樣啦，跟住咧就會出街，然後會俾傳媒影到啊咁樣，覺得哇好好潮流啊，可以將一套即係運動嘅裝束著得咁有型啊咁樣。但係咧，實在呢啲貼腳嘅五分褲咧，係好難著嘅。你試想像真係貼曬你嘅大髀喎、 哦，係咯， 係嘛？即係會唔會著翻條長褲反而好啲啊？咁樣啦、所以咧，其實我哋揀嗰種五分褲咧，所謂咧適合大部分人穿著咧，就會係一啲A line cut 為主， 係 寬鬆一啲 loose fit cutting 嘅，係咁樣咧就會適合咧好多女仔嘅身形啦，或者大部分嘅年紀，無論你係十零歲嘅女仔啦，可能你係廿幾歲啦、三十幾歲啦、四十幾歲啦。五十几岁啦，其实咧着呢啲裤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冇问题嘅。 咁如果系五分长度嘅裙裤又得唔得咧？ 都 OK 噶，其实裙裤着出嚟咧，即系我哋所谓遮到嗰个大髀啊，或者 pat pat 显瘦嘅效果咧，其实都更加明显。不过佢着出嚟咧，嗰个裙嘅感觉就会更加厉害啦，即系更加浓烈啦，嗰个裙嘅味道。咁如果我哋想，我又唔想俾人着系裙嘅感觉，都想系裤嘅感觉咧，可以选翻啲，譬如西装布料啦，或者咧，其实去到夏天咧，好多时都会兴啲棉麻质地啊，啲麻质啊咁样啦，着出嚟又会舒服啦，又唔会惊住话哇会唔会好贴啊？出汗会黐住自己啊，其实都系啲比较爽身嘅质地嚟嘅。咁啊，讲住个布料啦，系啦，我哋又可以讲下啦。其实就系衬啲乜嘢啦，究竟个上身 系 咁，可以提供几个选择俾大家啦。第一种最 basic 最 basic 嘅 ，even 我觉得都可以翻到工，尤其是而家我觉得好多时翻工咧喺呢啲疫情之下，就算唔 work from home 咧，翻工咧可能嗰、那个。即系大家对嗰个衣着嘅要求都唔咁严谨嘅，咁可能着一条啦呢啲即系五分裤啦，你听见恤衫啦，或者正正就系头先讲嘅嗰啲棉麻质地啊，啲 linen 嗰啲质地嘅上衣啦，然后啦就要涉衫啦。如果你选择着呢啲恤衫，我觉得就要涉衫啦。咁你望出嚟一个比例咧，其实就会将你嗰个下身啦，由pat pat 去到大髀，去到小腿开始啦，成个比例都会显到拉长咗。 显瘦咗嘅感觉嘅。 咁如果衬 T 恤又得唔得咧？ 绝对可以啦。正想讲嘅咧，你下一个嘅选择咧，可以就系衬 T 恤。 嗯。 咁我哋 T 恤其实就你话咁摄唔摄好啊？好多时候我哋遇到啲客人咧，佢哋都会一去到呢啲衬短裤或者啲五分裤嘅时候咧，啊，我哋一拼件 T 埋去，佢哋都会问。咁摄唔摄衫啊？咁，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就想睇下你自己想营造嗰种效果系点啦。譬如你话我系想做嗰种感觉系好好 hea 嘅，好懒容嘅感觉，全部都系玩啲 oversize 嘢嘅。你件衫都系绝对望出嚟系一件 oversize T 嘅，咪索性唔好摄咯。但系你话唔系，我件 T 嘅 size 咧又未去到真系玩啲 oversize 咁大件，我哋所谓嗰种咧 hea 摄啦，就可能喺个裤头位摄少少。但你件衫都系咧抛出嚟嘅咁样，咁如果你呢一种嘅穿搭咧，其实你可以就系头先玩翻好似啲 model 嗰种啦，其实好兴衬运动物嘅而家，系啦，即系啲牌子嘅运动物啦，然后玩对波鞋啦，甚至乎衬对凉鞋啦，呢、这个都系我觉得系一种喺周末一种好有型嘅穿搭嚟嘅， 系都系着得几舒服，同埋个感觉咧都几舒适嘅一个穿搭。最后想问埋海多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咁、个上衫咧嗱，如果同个下身咧要形成一个靓。嘅比例啦，咁有啲人咧都中意着啲比较长身啲嘅衫咧，嚟到衬呢一类型长度嘅裤咯。其实咧有冇话咧觉得个标准嘅长度点样为之最啱比例最靓咧？ 我自己觉得咧唔好太长啦。如果你话真系着条五分裤咧，你都觉得最对于自己嗰个美臀都未系好放心嘅时候咧，好多女士都会嘅，真系想件衫咧系冚 pat pat。 系啊， 我觉得真系去到冚 pat pat 咧就 OK 啦。如果唔系咧，我哋头先所讲咧，即系嗰个本身可以用五分裤咧造成你身体拉长比例嗰一种嘅效果咧，其实当你着件衫太长咧，就会失去咗嗰种嘅意义噶啦。反而你望落去就会系变咗身长脚短。所以件衫真系不宜太长啊，同埋咧，我觉得有时你就系话even 去到再热啲咧，衬背心啦，背心如果你衬凉鞋就真系唔好着物啦。如果你想个比例再靓啲嘅话，你对自己即系嗰个小腿啊，或者 even 即系脚趾啊，可能都会做少收脚啊，即系收脚夹啊呢啲咁样啦。衬凉鞋唔好着物，个比例你条腿嗰个比例咧就会更加拉长。同埋咧，想另外再即系提供埋一个穿搭啦，俾阿芭比可能你都会啱啊，就系亲子装啊。 哦，系啊， 系啊，其实咧呢啲五分裤咧，因为咧小朋友都好易揾到呢啲长度嘅裤仔噶嘛。如果妈妈又系咁样咯，你试想象啦，譬如咧就系妈妈可能你着件 T 恤啦，或者系一啲雪纺料嘅上衣，可能摄少少啊咁样啦，或者啲头先所讲啲 linen 质地、啲棉麻质地嘅上衣。然后妈妈加对波鞋或者布鞋。跟住就系衬对运动物，衬波鞋，然后小朋友都系类似咁样嘅着法，佢都系 T 恤，然后一条短裤仔，大家都系可能衬袜仔凉鞋，加埋大家都戴顶渔夫帽或者 cap 帽，其实咧呢一个都会系一个咧好有型夏天嘅亲子装嚟嘅咯。 哦，我即刻谂到呢个装扮咧，如果去啲乐园玩影相啊，或者去野餐咧都一流、哦。 系啊，你可能喺个色系方面再加心思咧，少少配搭，譬如我哋之前睇过嘅玩大地色系啊，可能小朋友都系呢一种啦，或者大家都系衬件。花少少嘅 T 恤啦，咁样条裤仔大家都系同颜色嘅，咁样大家玩唔同颜色嘅 T 恤，咁其实都已经系一个亲子装嘅穿搭咯。咁你再譬如去到乐园嘅时候啦，大家戴顶渔夫帽或者玩顶 cap 帽，行出嚟已经系一个好有型，但系又唔会话哇，真系衬到咁绝啊，一模一样嗰一种嘅亲子装嘅穿搭。我觉得都系即系五分裤可以带俾大家嘅。即系无限嘅乐趣咯，真系。 好啊，等我翻去都试一试之后拍张相俾阿海先。 你屋企一定有呢啲衫裤嘅。 系啊系啊，等我翻去衬下先。唔该晒阿海。 好啊，下次再倾， 拜拜。 啊，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啲叫五分裤啊，即系越听越多迷思喺度啊，等我都试一试先。好啦，时间咧好快脆就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啦吓，咁啊转头分头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嘅去到朝头早嘅十点钟嘅。咁我哋转头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喂二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唔好咁赶时间，建议你都系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系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系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对于一些不懂得刑事调查的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的个案处理手法，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处方深表遗憾。

方向右轉去合一道嘅。 嗯，而家咧我即係喺條馬路嘅時候咧，我見多咗好多咧嗰啲電動車。一聽你講報交通咧，我腦一諗起環保，都諗起好多電動車。 啊，你講得啱啦。嗱，我咧就查咗資料咧，根據環保署嘅資料顯示咧，截至到2020年12月底啊，即係上年嘅12月底啦，全港總共有幾多架車呢？大約咧係啦，全港總共有咧18,417部電動車喺路面行走，電動車 係 係啦，即係有18,000多部左右咯。 哇！但係成日見嘅，點解我好似 你又成日見，我反而少見啲喎。 見得好密下喎， 因為你成日喺路面度行駛 啊， 可能 係啊，係啊， 咁同埋咧，而家咧配合咗電動車嘅普及化咧，過去一年啊，喺公共嘅停車場啦、公共嘅康樂設施，咁康樂設施包括啲咩呢、 嗯、 就是、運動場啦、 嗯、 兒童遊樂場、游泳池同埋公眾泳灘咧，同埋最緊要郊區啊，商場咧都新起咗咧400个充電站。 哦，商場我見好多喎、啊，即係原來政府核下嘅設施入邊都多咗好多電動嘅充電站啊。 係啊，幾好嗱，泳灘又有啦，泳池又有，郊區又有喎。咁而家咧就提供700个充電設施嘅，咁即係話總共香港咧就有大約係1,100個嘅。 哦， 咁但係政府覺得誒唔夠嘅，可能遲啲咧越嚟越多依個電動車啦。咁、 啊、 所以政府都宣布咧，出年即係今年開始啦，將全港咧嘅公共充電站咧會一路加到1,700个，之前有1,100个啊嘛，而家即係加多600个，有1,700个嘅。 係，幾好喎！係啊，之前咧都聽政府話過咧，就嚟咁唔知2022年定2030年咁上下啦。咁呢啲計劃嘅可能仲會有啲時間嘅浮動，咁但係佢哋都希望咧就全港咧就換曬啲電動車嘅。咁有時我諗啦，電動車咁嗰啲充電裝置夠唔夠咧？轉頭就今日聽到 Didi 講，已經越嚟越加多啲呢啲嘅充電站。 係啊，其實好噶啦，電動車咧可以帶嚟咧零排放同埋環保效益啊。嗱、 嗯， 但係我咧就未坐過電動車，你有冇朋友揸過電動車？ 我有朋友揸過， 我 又坐過。 係啊，我成日嗱有個懷疑啦，會唔會上斜路唔夠力啊？ 好力噶，你知唔知？ 啊，系啊，我真系唔知。 当我揸车，我都有驾驶啊嘛。我揸车嘅时候咧，发觉一转绿灯啊，咁我就一转绿灯就起步啦咁样。哇！一转绿灯同一时间起步咧，通常都系嗰啲电动车一马当先，冇声噶。跟住就已经哇，去咗好远咯咁样。 咁又会唔会揸揸下好快上冇电呢？ 佢好似系有一个叫做佢哋用公里去到计算嘅，即系佢话俾你听啊，你架车充譬如充完电之后。可以行450公里或者唔行500公里，跟住佢咪不斷你睇住嗰個數字咯， 即係有個油缸咁樣睇住。 係啦，咁你咪計住自己，譬如我由九龍塘咁啊，例如九龍塘翻到呢一個嘅大埔嘅咁樣，就大概咧係需要18公里嘅。 係， 咁我咪計咯。我如果我話佢嗰度可以行500公里嘅， 係， 咁我18公里我都可以行好多轉㗎。 哇，咁你已經解決咗呢兩個迷思啊！ 嗯， 係啊，咁啊唔錯喎，依可以考慮下買呢個電動車喎。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都唔錯嘅，環保係最緊要啦，同埋。不過電動車咧，有陣時維修我就擔心會唔會好貴咧咁樣咯。 啊，咁呢樣我真係唔知喎。 係啦，越嚟越多人用嘅時候咧，咁 可能會平啲啊。 係啦，都會越嚟越平。 同埋咧幾得意，我都睇到有啲資料話咧，而家咧同時咧亦都會有咧智慧嘅，佢雖然係有環保效益啦，同時都係咧會有智慧嘅駕駛功能嘅。 哦， 係咪？咁而家咧都有多個團體研發咧無人駕駛啊，佢嘅智慧駕駛意思即係話可以無人駕駛嘅電動車啦。但係話俾你聽啦，最好笑就係咧未來有機會咧使用呢個自動嘅泊車。功能的电动车当然但是亦都有一个研发出电动船和电动飞机、 哦、 期待期待 有这样的事 研发紧、啊、 电动的火车就有咯现在很多无人驾驶火车的嘛 是、啊、当然 是机场那些都是、 啊啊、电动船和电动飞机我们在等是、啊、是日新月异的科技、 啊啊、科技一日千里实等到我们可能转下眼就有了、 啊、好 好麻烦 Didi天气方面你转下眼不知道是怎样了喂阿O在外面、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你好啊 星期四嘅早上喎咁天气呢就太阳未出嚟嘅所以有一阵一阵嘅凉风啦、啊、不过、个体感觉系舒服嘅虽然温度呢就唔算热啦咁但系做运动都系一流嘅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嘅能见度啦今日系十日以来呢最清晰嘅喎， 唔系啊嘛，我仲谂住听你讲嘅时候，你一定会话最差，因为之后仲翻工落雨啊， 系可能落完嗰阵雨咧，依、 哦、 家一望去香港道嗰边咧，真系好清晰嘅、 啊。喂，你就吸大啖啲空气，系咪好正啊？啲空气今日， 我觉得 OK 嘅，不过都系隔住个口罩咧，有阵时唔系好同空气好直接接触得到啊，咁啊呢个都。 已經真係唔係新常態啦，變成舊常態啦。當一件事發生咗年紀嘅時候，到你常常譬如做運動啊，以至出街啊，特別喺室內啊，咁一定要口罩旁身啦、啊。有陣時都會好似啲口罩咧，好似子彈咁啊！即係你睇下你 袋多幾個， 係啊，我自己啊，都起碼袋住一盒咧喺自己嘅隨身物品嗰度啦。因為有陣時人哋係跌咗，跟住條帶斷咗，跟住整濕咗，跟唔見咗，行行下街跌咗，漏咗喺餐廳，全部嘢都試過發生咯。咁大家都好有一個自律性同埋警覺性，就係、是、一出去門口嘅時候，咁摸一摸自己的嘴，哎呀！冇咗口罩，唉，留咗喺餐廳添。咁通常你留咗喺餐廳就唔會入翻去攞啊嘛。 係啊， 即係唔通你入翻去話，唔好意思，我留咗個 攞個新㗎啦。 係啊，同埋其實即係作為餐廳嘅員工啦，講真，你負責執台，之前咪有啲執台專員嘅，佢見到口罩即刻抌咗佢啦，係咪先？ 啱啊，啱啊， 即係呢個都因為大家都係注重衞生啦，咁希望疫情進一步受控啦，咁大家真係可以有機會有一日就唔使戴口罩啦。好似個Deadline 又再褪後咗，即係關於個戴口罩咯，唔緊要啦，即係大家仍然有期待，仍然相信，咁就將來會好噶啦。咁啊，我都係咁樣睇，咁啊，同啲 DSE 考生，琴日考完啲成績啦，今日咧就唔好眼瓊瓊， 係 仲要俾心機去考試啦。 因為聽日就仲有啲成績啊，不過聽日就中文啦， 聽日中文嘅聆聽啦， 冇錯啦， 聆聽。又是有晨光的電台啦，同大家咧去講下嗰啲打氣嘅留言啊， 係啊係啊，喺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啫嘛。如果大家要留言啊，快啲留言啦嚇，二台 Facebook 專頁 啊。如果 listening 你話喂冇讀出或者排唔到你，唔緊要啊，中文都可以讀出嘅啫，係咪先？咁早啲霸定位啊，排定隊啊，攞個好位啦，知唔知啊？咁多位朋友仔， 好啱啊！唔該曬哦。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啊，今日大概28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啊，未來兩三日日間大致天晴炎熱噶，下周初都有幾陣嘅驟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嘅低水平，所以今日朝头早啲空气咧，可能都唔错。朝头早嘅时候上下堂先啦，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继续有 Jerry 嘅，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早晨各位朋友。 上个礼拜咧就窥探咗你嘅个人生活啦，作为一个经理人嚟讲， 唔使窥，我坦荡荡啊！你 你平时唔好意思问你噶嘛？ 你想问你，我随时打俾我嘛？ 系咩？又系抠嗰啲一两点嗰啲？ 系啊。 喂，嗱，今次又问一下另外一样嘢啦，你嘅合作伙伴啦，嗱，好多人都会好好奇，其实经理人同埋譬如艺人啦、歌手咧嘅关系，私底下撇除咗工作嗰部分到底系点样嘅咧？ 我只能够讲俾你听，我主观愿望我想点咯，或者我实际行动上想点咯， 或者有啲事与愿违，或者系比我预期更好咁样。 咁更好噶，一定有嘅。系事与愿违就我讲落去你明噶啦。 系 首先我哋同整体啊，同所有人嘅关系先啦。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我年輕嘅時候咧，我做 sales 嘅，咁我就咁當然唔係就咁賣嘢嗰啲 sales， 我做一個工廠去接單嗰啲 sales， 即係好多新客户你都要認識佢哋噶嘛，咁我哋點樣去介紹自己咧？除咗即係個個都梗係話你自己做啲嘢叻啊靚啊，咁點樣去即係叫做打關係咧？投其所好咯，四個好老土嘅事係咪？好似咁，但係其實 apply 喺人生嘅。我去同你啊，譬如又係嗰句啦，我用 Barbie 呢個例子啊。喂，我明知你原來你中意彈琴，中意唱歌嘅，咁我同你講，梗係講下彈琴，講下唱歌，起碼你會覺得，咦，喂 ，Jerry 你都 有啲共鳴 㗎，有啲共鳴㗎喎。咁即係投其所好，其實係好正常嘅一種人際關係嘅交往嘅方式嚟嘅。咁其實同我哋啲合作伙伴，即係當然包括我哋嘅客户啦，包括我啲藝人啦，其實一樣嘅。首先唔好講興趣先，我就比較長氣又沉氣，又好似好麻煩咁樣。我就基本上一日到黑，我都穩住我啲藝人嘅。即係當然唔係話早午晚三餐咁樣啦。 著多件衫嗰啲， 係我絕對會， 真係會啊， 會。 我朝頭早或者每一日嘅朝頭早，我都盡量我都會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咁可能每一個禮拜，如果有時冇乜嘢，唔係咁多嘢做嘅，我盡量三四日都要希望同佢哋通過電話。就唔係淨係發短信啊、發 message 嗰啲啦，即係通過電話講下嘢。因為我都係比較即係老一套嗰啲人，我中意聽到聲 真實啲啊。 係啊，真實啲，甚至乎去到某一個位咧，要見到樣。咁除咗發短信啦、講電話啦，真係講電話啦，講可能講一個鐘頭噶。 係 啊，跟住就希望見面啦。你是一个早人来的，我约你吃早餐。你喜欢吃晏又同你吃晏。喜欢吃晚饭同你吃晚饭，喝下午茶，即是各样东西去迁就回你的生活习惯。变成因为为什么要迁就呢？因为我想你舒适嘛。咁 Jerry 你怎么就回自己啊？不用，我睡几个钟的嘛，我随时都按 call 的。这一方面就是会真的刚才你讲到啦，嘘寒问暖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即是我们有时做经理不可以下下都想着我知嘅嘢，你就一定知。我譬如我今朝见到，喂，今日系可能有得翻，哎呀，突然间跌咗落去得翻二十度、廿二度。喂，你系咪真系一定知咧？咁如果突然间因为咁样你唔知出咗街冷亲咧，我会好怪我自己啊。我唔会走嚟闹你话你懵 噶。做乜唔着衫啊？做乜唔睇天气啊？ 系啦，即系我唔会话去谂点解你唔知。我只系会第一个谂法就谂啊，点解我冇提你？咁呢个系我责任嚟噶嘛？等于就是我哋好几集之前，好几个礼拜之前有讲过， 凑仔凑女， 凑小朋友、 我都觉得好似啊呢样。 系啦，咁凑小朋友，你真系唔想你啲仔女病噶嘛？我都唔想我啲艺人病噶。你真系咪真系你会闹你个仔闹你个女？你懵噶？你十岁八岁都唔去睇下天气报告？你第一时间反而系关心？哎呀，仔啊女啊，冻咗啊，翻风啦，着衫啦，哇！突然间好似老人家上身咁样。但系其实因为嗰个中心思想系你好唔想佢病。咁其实我哋对我哋啲艺人都系，我总言之我唔理边个责任，总言之我唔想你病。当你系一心谂住希望嗰件事情发生或者唔好发生嘅时候，你就唔会有嗰啲叫做埋怨啊，究竟个责任喺边个身上啊，嗰样嘢已经唔重要噶啦。咁所以头先你就讲到话，即系叫人着多件衫啊，喂落雨啊，带遮啊，驱寒问暖啊，咁样，其实呢啲系我嘅习惯咯。咁所以就你话我哋同啲艺人嘅关系咧，咁就我系希望成日都见到佢哋嘅。冇嘢做都见。咁當然咧，我會留翻啲私人，留翻好多私人空間俾佢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嘅時候，我哋可以講下工作啦，講下願景啦，講下風花雪月啦。因為點解要講風花雪月啊？講下家事國事天下事啊。其實呢啲就係大家再深層次了解。等你即係我哋從一啲同你同我都唔關事嘅事情，大家去傾偈嘅時候，其實我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你嘅人，你嘅性格，你都可以了解多啲我對事情嘅睇法。咁其實呢一種亦都係一種我哋叫做 relationship building， 去建立一個更加深層、更加好嘅關係咯。 我自己喺大眾嘅角度去諗啦，即係好多經理人咧就未必會真係好高調咁樣講自己平時同藝人嘅關係啦，甚至乎可能如果同藝人去一啲嘅消遣場所啊，或者去玩咧，都好少會由經理人擺上嘅。反而我哋可能個角度咧就喺藝人嘅啲 blog 啊，或者自己啲社交平台咧。间中先至会见到经理人出现一齐嘅啫，咁其实系咪真系代表住私底下嘅呢一种一齐消遣啊，或者各样嘢咧，大家尽量想保持低调咧？ 啊，你呢样嘅讲法都几有趣。我谂我呢样我真系突然间俾你咁问，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答你好。我谂嗰个感觉咧，大概系有少少，因为我哋日常都做紧嗰啲叫做好似比较大家会见到嘅嘢啊。或者我哋會如果要宣傳嘅時候，咪要宣傳咯。 係啊， 咁其實呢個世界好得意，好簡單嘅啫嘛。一係就係、是、有時啲嘢就係一係就黑，一係就白噶啦。咁我要宣傳嘅時候宣傳，我唔要宣傳嘅時候咪唔宣傳咯。咁你我唔去做嗰樣，譬如話將啲合照玩嘅嘢，就算係好即係好開心嘅嘢都唔擺上去，因為點解我嗰下真係希望嗰個時刻留為紀念嘅嘢。是留在我哋自己入面。咁其實有一樣好似好簡單嘅思想，就係話，喂，我日日年年月月，我已經將我嘅所有嘢都大部分嘅嘢啦，都係擺喺嗰個公眾眼前啦。喂，有少少嘢留翻俾我哋自己。咁我諗有時係會咁樣諗咯。 咁某程度上，我感覺咧似係將經理人融入咗自己嘅生活，然之後將呢個生活嘅部分咧變成咗自己私人嘅一部分，即係去珍惜同埋去保護自己呢一個私人空間咯。 其實我希望係咁樣嘅，因為都係。 我當得你係我嘅即係自己人啦、我當得你係我嘅私人嘅時候，我都希望你係咁樣將我擺喺你嘅生命入邊嘅嘛。咁、其實又係呢、這個同樣都係一種關，即係深層關係嘅建立嚟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咁就唔好抹殺啦。始終即係唔係淨係藝人啦，其實好多人。稍微想有多啲叫做曝光率嘅人啊，而家已經唔係淨係藝人需要曝光率啦，係咪先網紅都有啊，或者好多名人啊都有啲咁嘅需求噶嘛，係咪？佢哋比好關注自己嘅形象啦。咁、如果我今日同你出去，譬如你就係嗰位人士嘅，你明明可以哎呀好放鬆啊，今日可以玩到玩癲啲啦，即係揈曬跳曬舞咁樣，我突然間嗌你影相，喂我要出 post 嘅、哦，咁你又突然間嚇，咁、你又會縮一縮。唉，又走去洗手间啊，整翻靓个头啊，化翻靓个妆啊。男性嘅就可能会哇，喺即系整翻好啦个滴水啊，咁样突然间又滋整翻， 系 就为咗我好简单讲一句，喂，我哋要出个 post， 咁啊全世界都见到噶咯噃。其实嗰晚或者嗰日晏昼，我哋嗰个活动，我哋嘅目的系乜嘢先？我哋嘅目的系去消遣啦、令到你有一刻钟可以放松啦，可以舒缓你嘅身心啦，或者去做运动都系嘅，其实都系一种舒缓嘅。咁喺嗰个时刻，我突然间叫你喂工作帽上身，咁、我会觉得有少少咧本末倒置啊。咁、所以其实我哋有时去做呢啲比较真系所谓其实私人，唔系话净系嗰个目标唔系私人时间嘅问题，系根本我点解我而家做紧呢样嘢？因为如果我系嚟舒缓紧身心嘅话，我希望你可以完全放松，将、你嗰个叫做保护罩放低，将、你嗰个靓靓型型。嘅嘢可以暫且放下，等你個腦可以舒緩。咁、所以呢位咧，我哋就可能會唔會做嗰樣嘢咯？ 明白啦。好啦，又了解多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嘅计数机，注意系考评局嘅标签要清晰可见啊！机身唔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咁嘅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啊！考试啲计数机都好紧要啊！ 系啊，仲喺唔喺屋企啊？你嗰部计数机，小白， 梗系唔喺啦，唔知去边啦。 我啊喺屋企，不过一定冇电啦。 吓， 因为佢都要换嗰啲。 佢唔系太阳能，我记得佢真系一见到阳光，佢即刻着翻嘅。 印象中有两款嘅，一种就真系换电，一种就太阳能啊吓。咁啊，但太阳能你迟好耐冇开过，接触咗太阳，究竟会点我都唔知道。 咪着翻， 用唔用得到？ 用到嘅，用到嘅。 咁啊，真系好呢个精密嘅计算啊！咁大家记得唔好带漏嘢啦。今日去考试嘅你，咁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呢一个啦。咁啊，有啲学生哥有阵时都话毕业之后咧就想做 KOL 咁样，咁有阵时做 KOL 咧要讲创意，但系太有创意咧有阵时亦都比较麻烦少少嘅。咁啊，近排大家都知道，都唔系近排啦，都知道疫情系严重啦，大部分嘅国家咧都规定啊入。出入公共场所咧都要戴翻个口罩嘅，点不知咧一个台湾嘅 KOL 咧竟然啊佢啊画咗啊，即系喺个面嗰度画咗个口罩咁样，同埋佢嘅俄籍友人啦，即系一个俄罗斯人同埋一个台湾嘅朋友仔咧，即系画咗个 佢画得好靓，系咪先？ 象征到一般般高 哦， 跟住咧就入咗一间咧印尼嘅超市，咁乜嘢系 KOL 咧？就乜嘢都會拍片放上網 啦，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要吸 like 啊，即係或者吸粉絲啊咁樣啦。啊，咁擺上網以為好笑或者好 funny 咁樣啦，點不知咧？唉，俾人即刻擺咗上網就俾人公審啦。 呢啲梗係要啦。 就話佢哋咧，完全就唔符合衞生，同埋有冇常識㗎？有咁多嘢玩，做乜嘢要攞呢一樣嘢嚟玩咁樣？咁睇到佢連咧個畫口罩嘅過程咧，其實都影低埋嘅。 所以咪話佢錯咯，佢應該調翻轉。 佢應該係戴住個口罩，然後令到個口罩戴咗之後咧，好似冇戴，即係畫翻個嘴啊，畫翻個鼻啊， 可能係咁樣。 啲人嚟遠望翻，喂，你做咩唔戴口罩？佢就話：，唉，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啊？戴咗口罩㗎，咁樣。 其實戴咗嘅，咁樣。 咁樣玩咪冇事咯？ 係啊，咁啊呢一位嘅 KOL 咧就唔幫佢宣傳啦，因為都做啲唔太好嘅事啦，缺德少少嘅事啦，咁所以咧就火速將影片啊刪除咗啦，咁啊亦都咧上傳咗一段咧道歉嘅影片出嚟，咁当然即系好多网民都即刻话：喂，其实即系大家，尤其是面对疫情啊，有啲嘢真系唔可以攞嚟玩嘅，要叫做咧严阵以待，或者咧继续啊紧守岗位啊，疫情先可以咧全球啊进一步退却噶嘛。 今日系4月29日，星期四，农历3月18。今日诸事不宜， 吓咁即系点啊？ 都系咁过咯。今日记诸事不宜， 又系诸事不宜，咁即系点啊？ 都系咁过咯。今日都系世界舞蹈日， 大家一齐跳舞开心下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厘不变，并且维持每月买债规模$1,200亿，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表示将会继续买债，直至充分就业以及物价稳定目标取得进一步实质进展为止。议息声明提到，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有所增强，通胀上升很大程度受到暂时因素影响，强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风险，并且取决于新型肺炎疫情进展。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晚到国会发表以儿童、学生和家庭为目标的援助计划，总金额是$18,000亿。传媒披露这项名为美国家庭计划的细节，项目包括高品质托儿服务、各州免费幼稚园教育、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助学金、学费资助、扩大夏季膳食计划，以及永久实施早前落实的$19,000亿新型肺炎疫情刺激经济方案之中，覆盖部分低收入人士的医保费用。白宫说，这项计划未来10年所需的资金将会在15年内由国家财政收入抵消，部分资金来自调高美国最富裕群体的税率获得的额外税收。回来本港，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今日起有条件放宽食肆和酒吧、派对房间等处所的营业限制，为期14日，直至下个月12号。商户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扫描验证顾客的纸本或者电子针卡的二维码。食环署表示，如果有人使用虚假资料，将会负上刑责，巡查人员会发出告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

即 系你唔记得啊？ 即系你睇个倒后镜，你睇佢唔到咯。即系你真系要拧个头先至见到佢喺度嘅。 即系话你每一个驾驶人士，特别喺你嘅左手边， 系 一定有个位，但系右手边都有嘅， 两边都有嘅，系 就系你望倒后镜嘅时候， 系 你系望唔到嘅位。咁啊唔系，倒后镜一定望到噶嘛？呢个系一段数学题嚟嘅， 吓， 因为咧你计翻个角度，必定系有一个位咧。你係睇唔到 嘅，係直頭係物理題嚟嘅，佢嗰啲點樣個鏡嘅反射啊咁樣，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揸車咧都唔好喺人哋個盲點嗰度咁。 就係啦，即係呢個自己都要小心啦。咁當然特別係揸電單車嘅朋友，你唔好以為自己，我揸個電單車好快。如果你咁啱落入別人駕駛汽車嘅盲點咧，你就係最危險。 做咩？有人落咗落你個盲點嗰度？ 呢個唔係喎，呢個我已經好小心，因為我好明白呢個道理噶嘛。好話説今朝咁啊，再講另一個路面情況俾大家聽下先。如果一個十字路口，咁你係要係喺嗰個紅綠燈位轉右。咁咪轉右咯， 即 係駛入去嗰個十字路口，跟住轉右啦。 唔係，打咗右燈先，再睇下 啱 車先轉 啦。呢個我就唔使打嘅，因為必定係要轉右嘅，佢冇得直去。 OK， 一定要轉右。好啦，咁如果佢係三條線，即係我出去個位有三條線，轉嗰個位又有三條線， 係 咁，佢好明顯啦。外線嘅咪轉向 外線 咯。 哦，呢個好多人都犯錯嘅喎。 中線就轉中線啦， 係啊， 快線轉快線啦， 係啊。 點解會犯錯？ 因为佢 乜嘢错先？ 咪一路转嘅时候转咗入人哋嗰条线咯。 点解啊？系噶，系噶，呢个就系个现象啊！但系点解会发生一个咁嘅现象咧？ 嗱，我怀疑咧，佢哋系咪唔知道其实总共有几多条线可以转嗰一边 嘅？呢边有三条，嗰边有三条，你一定系知道你喺原本喺边条线，你咪转去边条线咯。 咁我解释唔到咯。 嗱，好简单一样嘢啫。大家揸车，你系点样行嘅？你系跟住嗰两条虚线行噶嘛？即系如果你条虚线系咁样叫你直去，你咪直去咯。转弯你咪转弯咯。 即系冇咗条线就唔识做人啦。 就系啦， 因为去咗黄格仔嘅时候，冇咗 冇咗条线啊嘛。 系啱啱踏入即系咸淡水交界嗰啲黄格仔嗰度咧，跟住转唔到，是但啦，转一条呢啲就叫咩？目中无人啊，目中无车。个世界得你一架车，唔系噶嘛？隔篱仲有啲车平排转噶嘛？ 系 咪 啊？ 大家一齐转嘅时候，就系因为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即系有啲人咧，我觉得吓，佢哋揸车嘅时候系好跟条线嘅，冇咗条线咧就无线啦，真系，即系 冇线啦， 都要装翻有线嘅啫， 要有线啊！ 你要有线嘅时候，你先至可以跟住条线行噶，冇咗嘅话咧。你就亂揸噶啦， 同埋有啲人咧，好中意一轉嘅時候咧，佢順便 cut 埋線喎，呢個又係勁危險 嘅。呢個係唔知點解 嘅，你行定先啊嘛，即係你轉緊嘅時候，好似鐘哥咁講，你隔離都仲有車，即係轉緊入嚟噶嘛。 呢個咧就係賽車手心態嚟嘅，係 因為攞個彎， 攞個彎， 盡量最短係 攞個 pat pat 壓一壓你啊，嗱你分線會出現嘅呢啲， 咁你個個都以為呢個心態啊嘛，咁所以轉彎嘅時候。麻烦快线你咪转快线，慢线你转慢线，中线你转中线。就算冇咗条线，你自己睇无线啦，即系你自己睇清楚，究竟系点样行咁样啊嘛。好啦，都唔紧要啦。咁我自己 都 经历咁多嘢，总归原来你今朝唔怪之你不吐不快啦， 都唔紧要啦。咁我哋呢啲揸咗咁耐车咧，譬如话正话崔启同都讲咗啦。首先唔知点解啲人系中意骗埋你啦， 系啊。 另外咧，正话都讲咗啦。咁都有盲點嘅危險㗎啦嘛，所以一去到呢啲地方咧，我必定好小心嘅。如果見到望到隔離嗰啲人有啲咩異樣咧，一係我就快啲，一係就慢啲，即係避開佢咁樣啦，都唔緊要啦。咁又同一時間又撞到嗰個咧係中意騙埋嚟嘅人咧，咁你會點樣啊？即係你轉彎啦，一轉綠燈，咁我喺快線，今朝發生點樣咧？我喺快線，中線有一架車，三條線嘅，咁慢線有一架車，咁一見綠燈。咁咪俾有開車咯，好彩我已經見到隔離嗰個咧有啲異樣啦。佢就係佢又唔望盲點啦，因為我喺隔離，我喺佢嘅盲點啊嘛，我已經知道自己，都係小心啲啦。我已經俾慢少少油，佢都仲要慢喎。我係唔知點解我慢佢要慢啦。好啦，跟住咧， 唔通佢又喺隔離嗰個嘅盲點啊？因為三條線啊嘛， 都唔緊要。跟住佢又 咁視野唔清晰， 佢又要一路片緊埋嚟，咁我避無可避噶嘛。咁跟住我唯有去到最後點樣咧？響安咯，即 係 喺好早嘅時候，好啦，響咗安。 跟住佢咪即刻好即係先至 洗翻過去， 扭翻過去少少咁樣咧。咁跟住我架車都擺咗一擺啦，因為我要爭啲俾佢嗨到啊嘛。 你要避咗個隔離線，隔離線嗰個 隔離冇線啦，隔離人行人路啦已經，我都驚啊嘛。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大家嚟事 touch 啦，真係。我唯有即係得停架車硬食嘅啫。 但你停，你後面有可能有車喎。 點都好過行人路上邊嘅人有事啊嘛。 得停架車硬食。可能最后会发现度完之后是你不啱喎，仲要 唔系呢个我好小心，因为好清楚，就算因为有线同无线我都做过嘛，我都好清楚点样跟住一个有线或者无线嘅地方行嘅，即系呢个好清楚，因为路面一定系要小心驾驶啊嘛。好啦，重点喺呢度啦。当如果你明知系隔篱嗰个唔啱噶啦，之后你会点做啊？我响咗安啦， 系啊， 跟住前面又有个红绿灯啦， 系， 咁跟住即系大家都会平排噶啦。好啦，你会点做啊？重点就喺呢度啦。 哦，即系你望唔望佢，同唔同佢你个眼神嘅交流？ 呢个就系人性嘅展示。 系 嗱，咁我停低咗架车，咁啱佢喺我隔篱，因为个红绿灯又系红灯啊。 系 停低咗之后，跟住望一望佢，佢唔望我， 系 佢唔望我。好啦，呢个咧就系同前几日我咪讲过话。有兩個揸一個揸電單車，一個揸私家車嘅人喺馬路度互指嘅，鬧咁樣，即係大家都望緊對方啦。 係， 咁你先至會鬧交噶嘛。 咁佢可能知道佢理虧咯喎。 嗱， 佢唔望你。 我理虧有陣時候我會俾手，我自己真係會俾手，因為嗱，唔係每一條路我都識揸，我唔係職業司機啊。我而家講真，就算一日揸緊個幾鐘頭車，因為去好多唔同地方啊，要走嚟走去，走走趯趯咁樣。我成日都会有啲位揸错噶啦，有几出奇啫。咁你揸错咪认咯？你系咪特登嘅？你系咪特登噶嘛？即系佢亦你有，尤其是一啲职业司机咧，佢见到你第一递手咧， 佢就明噶啦， 系啊，因为佢只系觉得你唔识揸而犯错啫嘛，而唔系你特登犯错。嗱，当特登犯错咧，系有一啲好激烈嘅讨论嘅，我深信。但系咧，你唔觉意或者你唔熟咧。去犯錯咧，人之常情。 所以我有幾種嘅反應嘅。通常你遇到呢啲咁樣唔生性揸車嘅人咧 ，A 就係、是、第一個啦，就係、是、以為自己啱，同你鬧過啦，即係嗰日電單車跟私家車嘅 再互望同你 係啊，呢個第一個啦。第二真係正話 O 所講，好有禮貌嘅。对唔住，对唔住，撒个粒。 其实咁系最好啊， 咩事都冇， 息事宁人，大家即刻嗰团火就 唔系。首先你要觉得自己有问题先， 系啦，呢个先系问题。 承认有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揸车冇问题， 系啊， 冇问题啊，我唔打灯cut线有咩问题啊？ 第三种咧， 我快过你啊嘛。 第三种咧就系当冇嘢咯，我冇唔啱啊，但系嗱佢自己有冇理亏，我唔知。 系 咁跟住咧，佢咪个视线一路会向前望嘅，唔会向左向右望嘅。但系今朝我发现咗第四种啦。 仲有 佢专登望去右手边 哦， 即系避开我嘅。 哇，好戏剧喎呢件事。 哇，咁我心我更加兴啊！嗱，你唔系 A B C， 你系 D， 系 即系你又唔系有礼貌，又唔系觉得自己啱，又唔系当冇嘢，你系摆明知道自己理亏， 系 然之后我系唔望。即系惊同你发生一啲视线接触嘅时候咧，同你闹交。我几想即系。即刻想搞低玻璃窗，哇！俾個手指攻佢咁樣。 唔係，但我覺得 你都係搞低玻璃窗啫。有啲我直情俾多少有閘停你架車擋住你，擋住你鬧。 咁又唔會， 我成日都見到呢個情況。 咁因為咧，我見到 有啲唔講咩工種嘅師傅。泥头车我咪闸停你咯， 泥头车我就唔敢问你走啊，你走 泥头车去，我见过好多泥头车，俾少我闸停，跟住就闹。 可能佢就系建中哥唔系泥头车，所以先令到佢另外嗰边。如果唔系，佢即刻撒冧可能。 可以揸翻嚟电台啊！如果我系本身系 即系泥头车，所以今朝咧，我见到嗰个咧又好奇怪，一个好斯文嘅人咧，即系大约40-50岁咁上下啦，西装不挺。咁跟住揸架靚車嘅，即係隔離嗰個。哦，我停低嘅時候，佢又唔曬冧又唔剩，擺明我淨係撥佢嘅時候已經撥咗好多啊！撥，你擺明知道係你自己係唔啱噶啦，你知道你騙咗過嚟噶啦， 激嬲咗啦咁。 咁跟住咧，仲要望佢右手邊做咩啊？你驚我認到你個樣啊？咁樣， 可能係啊，唔係同埋佢可能未接受到自己嘅錯誤。嗱，有時 就係呢樣。 有時候咧，即係好似阿 O 咁講， 唔 係 我講嘅，周華山博士講嘅。 好啦，好快，即係意識到自己錯又接受到咧，咁係最好嘅。即係你面對咗嗰件事啊嘛。 但唔係好多人都接納到自己嘅過錯， 或者未必即刻咯。我諗我都有時候係咁樣嘅，即係覺得自己錯，但係佢未必。 當下能夠即係反應到過嚟，咁佢就有一種歉疚咧，唔夠膽望啦， 跟住又會演化成老羞成怒啦。 咁、你好簡單啫嘛，喂唔好意思，正話 cut 錯線，曬個冧，其實就咩事都冇啦。咁你使乜？即係就算話我哇最衰 A、B、C 三種。你都係 C 啊！你向前望，你咪當自己冇嘢咯。你仲要另塊面向右邊喎，係人都知道你身有事啦。 其實都幾 dramatic 嘅，鍾哥呢個畫面，你有冇覺得係咪拍緊舊時啲電視劇？通常嗰啲咧做啲歹角，即係我話另一架車嘅司機啊，通常做啲歹角，哇！一個啊，要慢慢望啊。 或者咧，攞塊鏡落頭，係啊，攞塊鏡落嚟照下鏡啊。 嗱，咁各位今日翻嚟嘅時候啊，即係有毛毛雨啊，落雨濕濕路面危險啊，大家小心駕駛、 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唔緊要，食咩早餐？ 我嘅。 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饭，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飯，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飯，夠好玩點會煩。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 你咪揸緊 GTA 啊？機師，喂你降落甩未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亂飛，歡喜全人累過癮，一起開心又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飯，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飯。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精湛。玩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獅子飯，全力不返，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飯，哒啦哒啦哒，要聽晚獅子飯，耶！你不中要玩咗獅子飯 ，we 咁過癮點眼瞓？ 七点五十一分，听过有郑中基的《玩咗先至瞓》。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內地咧有好多嗰啲真人 show 嘅節目啦，都幾好睇嘅。咁啊睇到啊，有陣時咧啲爸爸有細路仔啊，有陣時又唔同行業嘅。喂，有一個咧，我覺得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幾想讚。佢係叫咩咧？叫做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哇，個名好長啊！ 知咩話？之後聽到咯。 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 局处长 系啦，即局啦， 局个处长走咗个流程。 我哋广东话就系咁解。啊，原来佢哋个解法就系咩？譬如局长、处长咁样嘅意思咧，咁啊走呢个流程。 哦、 流程系咩意思咧？ 我以为局住个处长， 系啦，局 长同埋处长。 广东话咧，真系有呢啲神奇嘅地方啦。我哋唔系局个处长噶，啊，原来局长同处长。 走流程即系要佢由头开始做一次，系嘛？ 嗯，哎，都可以咁样理解，是即系叫佢行一转，行一转咩咧？嗱，话明真人 show 嘛，佢哋真人 show 做。原來在北京大家都諗住啲高官咧，就梗係坐 office 嘆冷氣啦咁樣。喂，咁但係佢呢一個嘅叫做節目咧，佢有個 concept 就係話，不如我哋叫啲高官落嚟，咁啊喺一啲民間嗰度咧做一啲民間嘅工作，即係用翻呢一個套路嘅。咁啊，當然咧大獲好評啦咁樣。點解咧？因為今次咧就叫咗其中一位嘅局長咧。咁就話處長嚟嘅，咁就叫做王林，個處長叫王林，咁就話啦，啊你平時咧都係身居要職啦，好難體驗到呢個民間疾苦嘅，不如你試下做一日咧，做一日咩咧？送外賣，內地同香港都係一樣啦，而家好流行咧就係送外賣嘅，你用電話撳個掣，跟住咧就送外賣過嚟啦。好啦，咁啊有 set 個 target 俾佢嘅，就希望咧佢喺12小時之內咧。賺$100，咁佢初頭咧，梗係冇乜呢個 concept， 12小時之後賺$100喎，咁樣係咩嚟咩一回事？咁咪試做啦咁樣。佢遇到好多嘅問題，例如遇到塞車啦，例如佢遇到咧，喂原來有啲叫做客人落單嘅時候咧，會要求你喺30分鐘之內送到嘅，但係佢開頭可能攞餐又慢，跟住咪咪摸摸架車又唔知係咪攤唔著，咁結果咧可能遲咗成20幾分鐘先至到嘅。佢一路著急，但係佢一路都冇辦法，因為佢冇呢一方面好專業嘅知識咧去到解決啊。咁於是乎咧，佢最後都係送咗個餐過去啦。咁當然啦，亦都被扣錢啦，係啦，咁啊冇辦法啦，即係原本想賺嘅錢咧又賺唔到。好啦，咁成個過程入面咧，又有好多蝦碌嘢啊，有好多爆笑位啊，甚至乎有好多咧就係、是、突顯咗一樣嘢，就係、是、啊，原來送外賣咧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工作嚟嘅，亦都係好難先至可以做得非常之好嘅工作嚟嘅。咁最後咧，佢一日嘅時間就過咗啦，佢賺咗幾多錢咧？佢賺唔到$100，咁佢賺咗幾多錢咧？佢總共賺咗$41嘅人民幣。哇！嗰一刻咧。佢崩潰，即係一個平時坐緊冷氣房嘅，佢嗰日佢真係覺得啊，原來民間真係疾苦。佢行咗成日， 佢要拍呢個節目先知道咩？咁、其實我一路聽我就諗啦，多數咧即係拍呢啲真人 show 咧。到最後，佢就係想俾你感受一下佢真人嗰面啊嘛，即係譬如你 artist 又好啦，或者其他工種嘅人都好啦，你未必將你成個人最真嗰面咧能夠表現到，咁真人 show 咧就能夠幫你做到呢一面嘅。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會能夠博取到好感，因為原來佢個人咁真性情嘅啊，咁得意啊咁樣。但另外有啲人咧可能就會話：哇，平時佢嗰啲啊都係即係扮出嚟嘅啦，嗰啲偶像原來真人係人前人後一個樣嘅咁樣。咁我聽下小白呢一個嘅節目咧，又好。好似暫時我覺得嚇，未必真係幫到嗰啲局長啊或者處長、啊，即係去到呢啲情況之後，佢先至知道呢個民間疾苦嘅咩？ 當佢知道民間疾苦，咁跟住佢改咩咧？就係佢中間遇到啲咩問題，就去解決嗰啲問題咯。即係之後啊，譬如。原來交通好唔便利嘅，咁佢咪去疏導，諗辦法疏導交通咯。又或者原來係嗰啲啲路成日爛嘅，咁佢咪去維修道路咯。又或者原來係道路標誌唔清晰嘅，咁佢咪處理嗰啲嘢咯。即係諗到做咩？ 即係有後續咧，又唔同講法係咪？ 鐘哥真係睿智啊！點解咁講咧？原來今次揾呢一個副局長去做呢一個工作咧，其中一個咧可以引申出嚟嘅問題係咩咧？就連埋呢一間嘅叫做送外賣公司咧，佢哋都要主動回應，係咪？回應咩咧？就話到啊，我哋都睇咗呢一個特輯，亦都知道咧，局長咧會遇到啲咩問題。佢哋就話到啦，目前咧已經開咗好多唔同預備咗好多唔同嘅會議，將會同翻有關嘅單位咧就一齊傾下，有啲乜嘢辦法係可以令到送外賣嘅人送得更加舒服，而且賺嘅金錢亦都可以慢慢又再提高翻嘅。我諗成個節目咧最強一樣嘢就係、是。佢揾啲平時達官貴人啊，咁啊未必做到呢啲工作嘅，叫佢哋做一轉之後咧， 可以俾翻啲壓力嗰啲公司喎、 哎。其實咧，嗰啲噱頭嚟嘅啫。你揾邊個做得㗎？你揾個細路做得㗎。跟住就哦，你有犯咗法，因為你唔可以請童工，你都可以講㗎嘛。問題就係、是、你哋相唔相信真人 show？是真係真人 show 啊！我自己就唔係好相信。 我只係信一半啫、嗯。我覺得佢有一半咧係真嘅，不過另外嗰一半咧應該係製作團隊度出嚟嘅。 嗯，好啦，咁如果係照白元浩嗰個講法， 嗯， 一半係真、 嗯， 一半係度、嗯。你覺得前半部係真，結局係度，定還是係結局係真？前半部是度啊， 我觉得前半部是真、 嗯、 后半部是度，因为点解呢、嗯、我通常睇嗰啲细路仔嗰啲啦，细路仔你好难一开头呢就叫佢做乜做乜做乜，你通常都係由佢发挥嘅、 嗯、 然后睇下个细路仔个导向去到边一边，跟住佢哋就度啦，啊应该点样收个尾可以找到更加靓的位置呢，咁样。 嗯，所以就是我都是非常认同。首先我不觉得是一半一半添。 是、啊。 我都觉得是九成 。 九成都是度的。咁因为真人 show 讲俾你听。是找一些真人都是做个 show 咯， 是啊， 他没有呃你的、你当个 show 看得了、现在所谓任何真人 show 哪有真人来看的、 他的名字都已经告诉他听， 全部都是 一个 show、 是啊，去到最后呢就是究竟个结局想要什么效果、 嗯、 原来呢他一早觉得哎我们都要处理这些路面问题或者是、那些送货公司很多问题要处理，都不知道怎么 说、 不如将它变成一个 show、大家就明白易入口、原来是这样，哦，真的要解決、哦 嗯、 可能他已經想了這個結果、所以調回轉頭度個過程給你看了， 我同意啊、順便將個 credit 俾埋個局長， 就是啦， 係咪？即本身他冇理由無啦啦企出嚟話、哎、其實我哋而家個社會咧好多問題㗎，咁我就有好多去改革啦咁、樣，咁但係你咁樣好 odd 㗎嘛成件事，咁、所以他又編排一個真人 show， 咁啊話哦原來他真係體驗到、哦，體驗到之後咧、又真係有後續一啲嘅措施咁、樣，咁成件事就好啲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無論你話真人 show 又好。所有節目都好啦，到到最後其實佢都係有一個目的噶嘛，即係娛樂大家又好，或者佢真係有啲實事求是嘅嘢要做出嚟都好，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一定會有啲劇本喺度嘅， 即係好簡單，真人 show 呢三個字已經好矛盾噶啦嘛，真人點會識做 show 啊？做 show 就唔係真人啦。 咁我哋而家做緊呢啲咧，其實都好真，我哋真係冇劇本 咯。 好，時間嚟到八點鐘。 扫描验证顾客的纸本或者电子针卡的二维码。食环署表示，若果有人使用虚假资料，将要负上刑责。巡查人员会发出告票。食卫局发言人就说，凭借已经增强的抗疫能力，加上疫苗接种计划稳步推展，政府认为是适当时候就抗疫工作采取新路向。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部分限制，回應各行各業和市民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的訴求。歐聯四強首回合，曼城作客2-1擊敗巴黎聖日耳門，馬昆奴斯在上半場接應角球頂入領先，曼城到下半場憑著奇雲迪布尼傳中球彈地入網追平，及后马列斯主射罚球射穿人墙入网，为曼城取得作客胜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31，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日本是假期休市的，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5美元，卖出1784.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预料该云带会在今日逐渐转薄。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唔系意外啊，系坏车喺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发道。重复多次位置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发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皆老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排到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新近的唱片 Chemtrails Over the Country Club 仍然都有很高的评价，来自纽约的这位女歌手 Nana Del Rey White Dress。 I was a waitress wearing a white dress, look how I do this, look how I got this. I was a waitress working the night shift, you were my man, felt like I got this. Down at the Mini Music Business Conference, down in Orlando, I was only 19. Down at the Mini Music Business Conference, I only mentioned it 'cause it was such a scene, and I felt seen. 上个礼拜新打唱榜占第十位，本周上升两级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人 Nana Del Rey White Dr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钟哥同埋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哦，钟哥，你哋好。 早晨，早晨。 啊，你好啊，睇睇美国方面嘅情况先啦。不如今日先聚焦讲下联储局个议息会啊，有啲乜嘢咧有机会左右大市嘅表现咧？嗯。 好，讲到咧呢一个。聯邦儲備局一年都會開八次會嘅，咁啊每一次開會咧，最主要咧都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啦。 咁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对于今次即系联储局嘅即系会议咧，我谂大家都唔会话有啲乜嘢好大嘅希冀、憧憬同盼望。个原因就系话，其实冇乜嘢啊，真系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始终喺而家呢一刻咧，对于美国未来嘅经济前景嚟讲咧。你話係咪可以啊？因為通貨膨脹咯，咁不如咧就買債啊，唔買咯。跟住咧個息率啊加翻上去先。咁講真又未係嗰個時機啦，因為始終對於目前而家呢一刻，雖然未至於如履薄冰，亦都個疫情咧喺美國咧都開始即係慢慢受控。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啦，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咧，即係無論係經濟嘅情況啦、就業市場啦、企業嘅盈利表現啦。都叫做係過咗係即係最惡劣嘅情況，好不幸就當然有啲國家例如印度咁，即係都即係除咗用生靈塗炭，我都唔識點形容而家嗰個即係慘況啦。咁但係喺未來咧，我諗即係再遠距離啲啦，即係雖然而家你話哇，即係今次都冇乜大變動啦，老老實實啦，咁但係即係再睇長遠啲咧，即係究竟幾時會係即係慢慢會將嗰個貨幣政策正常化咧？譬如話。買債買少啲啦，慢慢退場啦，咁跟住再長遠啲咧，就會可能慢慢提下，講下究竟呢一個所謂嘅利率會唔會係慢慢要加翻上去咧？咁當然未咁快會真係做呢件事嘅，我都會相信。但係再長遠啲嚟講，大家係預咗呢個事情係會發生。如果唔係咧，就唔會咧過去呢段時間見到美國咧。所謂嘅知識曲線咧，講緊呢個債息啦嚇，即係由三個月到30年咧，個收益率咧一路咁樣向上，就特別係即係越長期嘅咧升勢就越凌厲，都係反映緊兩個預期，就是、一就是、長期經濟復甦，第二咧就係、是、長期嘅呢一個通貨膨脹咧會來臨，咁而通脹咧都真係即係洪水猛獸咁嘅，因為而家呢一刻咧，全世界嘅即係話資源嘅價格，無論真係由呢一個礦產嘅資源啦。真係起屋要用嘅建築嘅材料啦，甚至乎真係講到即係買碌木啊，搞笑啲感覺都真係咧一路咁樣升㗎，咁所以即係長遠都係一定會係將個貨幣政策慢慢正常化㗎啦。 我的其實想問一問咧，咁又有成績表嘛，咁就係港交所，咁佢咧就哇增咗70%喎，賺38.4億，咁而家會唔會可以再睇好少少，或者係咪時候咧？定還是已經太遲啦？ 好，究竟係錯失太易，買得太遲定係點咧？港交所咧，尋日咁啱啦，我都係喺即係中午，啱啱出咗成績表，但未見到股價喺即係港台另一個節目度做節目啦。當其時咧就講啦，就話哦，其實咧講到港交所業績，就咁望落去嗰條盈利嘅大數咧，的而且確表現都相當之好嘅， 幾靚。 咁但係咧。系啦，几靓仔嘅，即系睇个数几靓仔。但系咧，要大家又要明白，股票市场既有定律，就我哋唔可以睇翻一啲过咗去滞后嘅数据，又或者系已经系之前嗰份嘅成绩表，即系都系睇嗰啲小朋友咁。嗱，你之前考得好唔紧要，你即系之后嗰次咧，即系唔可以失手啊！如果睇到你有机会失手嘅迹象咧，咁可能个父母咧。就已經係個面口咧，就有少少唔同。嗱，即係反映得到咧，最簡單去講就係話，對於佢無論係交易嘅收入啦，即係滬深港通相關嘅收入啦，仲有就係首次公開發售，即係我哋講新股咧，第一季都好勁啦。不過唔好忘記，大家都有印象就係二月下旬，其實講緊恆生指數咧係曾經高見31,100點嘅，咁即係話當其時市場氣氛哇好暢旺嗰只啦，咁但係及後三四月就一路即係冇以為繼跌翻曬落嚟，咁所以咧即係一句講曬，去到今年嘅即係第二季，當然而家未完啦，但係仲有第二季有咩㗎？五窮六絕喎，即係雖然講就咁講啫，唔係一定好絕嘅，但係起碼好肯定講嘅就係第一，無論係成個大市嘅成交金額啦，因為每一日買賣股票咧。港交所都收住嗰 0.005% 㗎，咁啊，即係呢個就好似好即係穩待咁嗰隻啦。對於港交所嚟講，咁第二咧就係更加關鍵啦，就係啲新股咧，即係第二季咧睇嚟咧唔係冇，不過冇咁大隻同埋冇咁多。咁第三咧就係交易嘅收入又會跌咗，無論係即係滬深港通同埋即係每日買賣，咁所以幾個因素加埋咧，我諗第二季個業績咧按季咧就一定跌㗎啦。按年增長都係放緩，所以港交所嘅股價咧，我諗業績 公布雖然是很好，但對於股價的刺激作用呢就不是很大了、 嗯、哎呦，咁我睇埋都係出了業績的中石化，看看是不是同一命運啊 ，Dicky。因為又話到即係呢個經濟復甦底下咧，市場啲目光咧都逐漸移翻去呢啲舊經濟嘅股份啊嘛。咁啊，中石化就話佢咧首季嘅營業額按年增長咧係3.62%嘅，咁亦都喺季內係轉虧為盈，仲話咧喺即係比較翻未爆發呢個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嘅2019年咧係同期更加好、啊。咁如果佢出咗呢个消息，有冇机会即係个股价可以即係上返去啲年内嘅高位啊，嚟緊嘅走势会唔会都好返啲，即係慢慢即係随住经济复苏会好返少少呢？ 好，整体嚟讲啦，如果你话讲啲石油石化类嘅股份、嗯、不论你话中石化甚至乎中石油呢，我諗都相似嘅，始终佢哋嘅业务呢就係真係垂直型嘅，即係由最即係上游勘探开采到最下游，唔係下流，係下游啫。下游就係講緊呢一個汽油啦、啊、成品油就係、是、柴油啦、汽油啦咁。真係就咁講嘅成績表係 OK 嘅，但係我諗而家再長遠啲，大家去講，第一就碳中和啦。咁、第二就係話業績雖好，咁但係市場就好似都會係對於呢一個板塊長遠嗰個嘅前景咧，又唔算話睇得過分地樂觀，因為過去呢段時間都會見到，其實譬如話內地因為五一黃金周啦嘛，咁大家都會留意啦，咁啊冇北水噶啦呢段時間，咁其實嗰個即係話所謂汽油嘅價格咧，其實都一路咁有所上升嘅，但我又見唔到話個股票市場會帶嚟一個好大刺激作用。同樣地，即係整體嚟講都要睇下佢哋嘅即係實現油價啦，喺未來嘅趨勢啦，咁我又覺得中性一啲咧，即係呢只股份，我會覺得即係無論你啲營運數據如何，佢嘅股價唔一定必如何嘅，即係反而會睇下 冇乜 feel 係嘛？ 你話對於啲電動車啊嗰啲嘅需求啊點啊，咁所以即係成日石化股我就中性一啲啦，計埋佢哋技術近期嘅走勢下。 明白。 咁你都講到咧電動車，琴日比亞迪咧出業績首季多賺1.1倍，係咪同芒格啊？97岁都同你玩啊！咁啊，系咪时候睇下只比亚迪啊 ，Dicky？ 咁你讲到芒格就系呢一个阿股神巴菲特嘅战友啦，两位都系人帅嘅即系 投资者， 系真系犀利。咁当然日日我哋都望住，即系我自己都会睇实咧 Berkshire Hathaway， 即系阿巴郡啊，股神嘅投资旗舰。咁比亚迪的而且确已经系去到即係十大持股嘅都幾前列嘅位置咁啦。咁嗱，純粹講頭先阿 O 話，喂，比亞迪點啊？第一季嘅業績如何啊？無論係營業收入啦，又或者講緊純利啦，其實都好誇張嘅增長，因為分別咧都各咧係增長超過一倍嘅。咁你話喂，係咪舊年盈利基數低？咁係，舊年即係講緊就係話疫情最嚴峻嘅時間咧，講緊內地。咁但係的而且確喺目前呢一刻，你話純粹講電動車，個個都話做㗎啦。而家唔好話百度啊、小米啦，而家連 OPPO 都話做。咁唔好講話嗰啲有想睇嗰啲恒大啊，即係總之個個都做，即係好戰國嘅時間。咁、但係比亞迪咧唔係做，比亞迪係賣得最好嗰、那個，同埋佢嘅即係刀片電池嘅技術亦都係為人津津樂道。咁簡單啲講咧，我都會覺得最少啦，即係呢個成績表你話好大刺激作用咧。未必有，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驚唔夠心啊，即係冇心啊，話佢哋即係冇晶片用，就唔係個人嘅問題，係啦，嗰、那個心有個草花頭嗰、那個，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會令到部分啲電動車股咧個股價受壓嘅原因，或者部分啲汽車生產商嘅股份都受壓。咁但係呢個長遠都會解決到個問題嚟，但係最緊要就係究竟佢哋喺個市場嘅定位啦，佢哋賣嘅產品啦，有冇人買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最少都會對比亞迪嘅股價帶嚟一啲嘅支持嘅作用啦。就算唔係勁炒都好，都會好翻少少啦。 咁希望投資者都多做功課啦。 Yes, 聽完 Dicky 咁樣講咧，再做下啲功課先揾到多啲嘅投資機遇噶嘛。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 好， 唔該曬， 聽日再傾，拜拜， 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问一下中哥阿 O 同埋小白先，你哋中意行商场多定系行街多咧？ 哇！睇下天氣先啦、 啊，我諗都係咁講噶啦。 如果落雨或者係好熱嘅，咁啊梗係行商場啦。如果係秋風送爽，其實梗係行街啦。 行街啦、我自己都係咁啊。小白你咧？ 我如果自己中意行街多啲、但係而家無奈咧，有陣時帶小朋友去行咧。好难讲，佢突然之间同你讲、爸爸，我要去洗手间咁、如果你喺街真系好难揾俾佢噶，于是乎就唯有行商场多咗、 但有啲人咧就会将小朋友觉得咧街就系一个大型嘅洗手间嚟，其实就唔好咁 样， 千祈唔好啊吓， 千祈唔好。嗱、不过咧。都是啲老掉牙嘅題目啦。咁、如果你行商場喺香港咧，其實行一個得噶啦，因為個個商場係一樣 嘅，複製啊嘛， 複製啊嘛， 啤出嚟噶嘛， 係啊，啤出嚟噶嘛，又係嗰幾間鋪頭，又係嗰啲連鎖店，係冇分別，爭咗喺邊一區 嘅 啫。 同埋咧，而家有時啲商場開始咧，你會發現佢都分咗自己嘅定位嘅、就可能唔知係咪因為俾大家嘅印象就係、 多啊， 係啦，個個商場都一樣，都係嗰啲鋪頭咧。 有啲係專走家庭客路線， 係啦，有啲係專賣家私嘅，咁你可能。会谂起几个商场系专卖家私就框佢啦，系啦。咁有啲可能专系话有小朋友嘅，咁佢亦都主打话啊嗰度系好小朋友 friendly 嘅，有一啲户外嘅设施啊，或者游乐嘅设施等等啦。 咁有冇啲系冇小朋友嘅，但系行完个商场之后就有小朋友 嘅？系咪 浪漫啲嘅商场？ 我谂要去嗰啲庙，要求一求咁样。嗱，最近咧喺铜锣湾啊，就多咗一个好。好去处咁，我谂咧就女士们会喜欢啲啦，因为咧佢主打就系美妆商场，美妆即系嗰啲护肤品啊、化妆品啊，甚至譬如可能一啲家居嘅香薰啊嗰啲咧，等等都会有得卖嘅。 有冇整容？有冇整容服务？唔知 商场啫， 美妆啊，咁咪做 promo 咯，喺嗰度摆 booth 咯，系咪？ 咁你睇下整容嘅定义系咩啦？ 食完够 kick， 嗨完 T， 冇嘢做，整一整先咯。 嗱， 执个鼻啊！ 整容咧，唔系净系女士嘅专利嚟嘅，男士都有咁嘅需要嘅。 讲翻佢公道说话嗱，不过咧，医学护肤咧就有啦，我知道系啦，即系你话真系做手术咧，应该嗰度就冇，佢都系卖啲产品啊、护发啊，甚至身体护理，譬如磨砂嗰啲都有。点解咁齐全呢？原来佢呢一栋商场有27层嘅。 27层 我去嗱，虽然咧而家佢就未开晒27层嘅， 佢每一层好细噶，好面积好少 嘅 咋？ 佢又唔系唔系大嘅，佢唔系大嘅，系啦，佢唔系话即系好嗰啲大型商场咁大嘅，佢喺呢个铜锣湾物地神街嗰边， 27层啊， 27层， 我净系想知佢第18层系卖咩啫。 佢向上數嘅，應該就都係賣翻化妝品嘅，係啦。咁不過咧，佢話一開頭而家咧就淨係開住地下同埋第二層俾大家行下先，係啦。 爭咁遠嘅 嗰25层咧， 另外嗰25层唔係陸陸續續開緊，唔係因為你諗下27层喎，咁佢要全部即係搬曬入嚟啊，準備好咧都要有啲時間， 可能高。每年开一层， 系啊，可能高啲嘅地方， 即系仲有25年啫，而家 可能高啲嘅地方真系会做下啲医美嘅嘢，医学美容嘅嘢， 或者甚至我觉得可以即系喺度做下 facial 啊，啲都未定嘅，系啦，咁啊，即系等佢 行 晒 咁多层，如果坐扶手电梯都坐到你晕， 系咯，系啊，就有 lift 噶啦， 但 系 你 层上，你 逐层逐层抡啊嘛， 但系你要明白，女士们行街咧系唔会有一个终点噶嘛，即系你俾27层佢咧，佢真系可以行晒27层。 但是同一个种类，同一种界别嚟。 你唔明噶啦，你我俾3盒眼影你都唔会分得出个3盒眼影嘅分别。呢啲系好多男朋友嘅一个迷思嚟。 你讲出重点来啦，其实呢个商场咧唔紧要嘅，我都希望佢生意兴隆，业务蒸蒸日上。但系麻烦咧，即系佢出啲宣传标语咧，就系女仔应该同啲闺蜜去行，唔系同啲男性友人啊、老公啊、男朋友去行。因为真系冇耐性行27层， 女士结界啊，嗰个系入咗入去出唔翻嚟。 你有冇耐性啊，小白？如果你陪，我就冇，我真系 我都会叫我太太，你同其他人 系啊，嗱，同崔杰同啊，你叫崔杰同啊，佢讲出嚟嘅啊，冤有头， 债有主， 又或者系即系好似有啲专系亲子嘅商场咁，一定有啲游乐场俾啲僆仔噶嘛。如果嗰个27层都系卖啲化妆品嘅，麻烦真系可能第18层啊，就辟咗一个咧，就专系俾男人坐嘅。 男士 咧就喺18层等啦， 机铺啊咁样嗰啲。 擺翻幾間喺度， 係啦，咁女士咪行咯，行完都會接翻佢走咯。 想坐咧係有嘅，喺呢個頂層嘅天台咧設有一個特別設置嘅休憩打卡位置。咁、你行到攰咯，咪上去坐咯。嗱，調翻轉啊，你哋唔想即係冇耐性去陪女士行咧，其實女士即係心態咧都未必好想同男士行。我都要講翻句公道説話 先啊！ 我已經最公道噶啦，頭先我份人嚟講最公道，同我行都知噶。 又講到又話天台有得打卡，你話男士好中意打卡啊？ 係啊， 但係唔係俾男士嘅，俾閨蜜嘅，即係你話 我頭先咪話宣傳標語 成日開始，而家崔傑圖已經為女士發出最後的咆哮啊！你哋唔好再出聲啊！ 好啦好啦， 要敲叫，唔係真係嘅。有時咧，我哋自己都會唔好意思，即係譬如突然之間醒起啊，我要買樣洗面啊，或者想買個潔面機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身邊嗰係男朋友或者即係男性友人咁樣咧，你都唔係好好意思逐家逐户去俾啊，即係試啊，跟住俾個價錢啊，你都會 feel 到隔離嗰個好似慢慢興啊，或者有啲著火嘅感覺。 慢慢興 你都 feel 到。體温飆升，所以有時候咧，我情願即係約唔到閨蜜咧，我自己去睇咧，都會覺得係即係舒爽啲啊，係啊，即係你又唔使顧住隔離嗰個感受喎， 爽快啲女仔最好。 所以如果當隔離嗰個你問佢，我想去買支護膚品，而佢竟然識答咧，咁呢個男士好快就變咗你閨蜜㗎啦。 係啊，所以唔需要特登個商場主打，我哋自己都識搞㗎啦。 好啊， 係啊， 你哋自己都識搞啊， 我哋自己搞得掂啊。 唔使商場，唔係不過慢慢都會變成閨蜜商場嘅。 係啊。27层噶嘛，大家可以即系点扮靓都得啦，迟啲、 最紧要开心。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九日系一年嘅第11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46日。1997年四月二十九号，对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全面禁止兼且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具有严格核查机制的国际军控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名称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3年1月13号签订，截至2016年4月，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90个国家加入公约。截至2020年初，全世界共有化学武器库存超过3万吨。4月29号出生的朋友，注重自己在其他人面前的形象，重视社会、朋友、家人对自己的评价，具有高度支配其他人的倾向，渴望以一种本能的冲动突破困局。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对于身边出现的危险状况有没有能力妥善处理？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化学武器、大杀伤力武器应该怎样定义？同埋边一个去定义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厘不变，并且维持每月买债规模$1200亿，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表示将会继续买债，直至充分就业以及物价稳定目标取得进一步实质进展为止。议息声明提到，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有所增强，通胀上升很大程度受到暂时因素影响，强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风险，并且取决于新型肺炎疫情进展。 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到前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的寓所和办公室搜证。调查人员说，今次搜证是针对朱利亚尼和乌克兰之间交易的调查行动一部分。报道说，当局一直调查在试图令到乌克兰官员寻找特朗普去年大选对手拜登的政治黑材料方面，朱利亚尼所扮演的角色。拜登在大选击败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当选总统。搜查令在当地星期三执行，由联邦法官签署，赋予调查人员权力到朱利亚尼在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大道的寓所，以及他在公园大道的办公室搜证。纽约时报报道，调查人员带走一些电子器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视像形式和出席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论坛的商界代表会面，两人听取了中方的百度、南方电网、三合集团以及德方的西门子、宝马等企业负责人的发言，并且和各人对话交流。李克强说，虽然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冲击，但是中德贸易额仍然逆势上扬。他希望双方加强抗疫合作，在严格防疫的前提之下，积极探讨疫苗和国际健康码互认，为人员往来进一步提供便利，确保企业正常运作，维护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默克尔就说，两国在制造业等领域合作非常紧密，德方愿意和中方就扩大互相市场准入、推动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等的问题保持沟通，并且在疫苗互相认证方面加强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09，加元1.231，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64美元，卖出1784.6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九龙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塞到去泽安村。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排到去泽安村。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御港湾对开嘅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排到去喇沙利道。而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之前近住大轮子诊所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都繁忙嘅。港岛入口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塞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这个将军澳运动场的。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泳滩段咧比较多车嘅。浅水湾道近住泳滩一段去黄竹坑方向比较多车。 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北角码头嗰段咧，而家都系有少少挤塞噶。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九龙塘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去大涌道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嘅。大埔嘅丁角路啊，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发街至到元善路嗰段咧，现时比较挤塞。仲有西贡啦，西贡嘅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是黄宇的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佢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五月三号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咧都系建议咧第二针咧其实都系用翻同一隻嘅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话隔一年之后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咧，其实就可以嘅。随住时间过去咧，你身体里面嘅抗体就会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咧到一年嘅时间咧，亦都系需要再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IQ 博士。一听到呢一套作品嘅名字，相信唔少嘅朋友都会谂起呢一套卡通或者呢一套漫画里面一班既疯狂又搞笑嘅角色，就系来自鸟山明嘅成名作 IQ 博士，日本叫做 Dr. Slump。佢嘅漫画系由1980年至1984年间喺日本连载。其后鸟山明就开始画龙珠啦。呢套作品当年都几破格，因为里面咧系有不少搞笑嘅桥段咧，系糅合咗日式同埋美式嘅幽默。当你留意下里面嘅角色设定，唔难发现到佢系恶搞咗好多经典嘅美国嘅动漫啊，或者系电影人物嘅，譬如话食酸梅干会变身，但系唔晓飞嘅超人，或者系天神村里面成日出现嘅警察，其中有一个，当你望真啲，你就发现佢本身就系来自星球大战嘅士兵嚟嘅。所以当其时，当你睇 IQ 博士嘅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令到你对美国嘅流行文化有初步嘅认识。鸟山明自己亦都讲到呢一套嘅作品咧，佢个世界观即系天神村嘅设定，感觉佢希望做到系好似美国西岸嘅生活咁样。 又系啦，我望住阿崔杰同， 系 这么近，其实那么远，你点会冇睇，即系唔会追住嚟睇 IQ 博士嘅咧？ 我冇追住嚟睇嗱，但系我有睇过嘅，系、啦，即系间唔时喺电视播嘅时候就会望下，细个又唔觉得好吸引嗱，反而首歌就一定吸引啦、因为即系无论几多岁都会识唱啦，咁、但系咧。佢就似係我阿哥比較中意嘅時代，可能嗰陣時我都係未睇得好明佢一啲笑位啦。 嗱，其實 佢 好多笑位， 佢係幾諧趣噶嘛，其實 係諧趣不特止，仲係鹹濕添啊！佢有啲色情嘢噶， 山吹老師 好多噶。不過香港出街嘅時候就有好多剪咗嘅， 係 咩？真係剪咗嘅，係啊！ 即係仲有其他好嘢睇啊！ 嗱，譬如話其中有一個 好早期嘅段落，咁佢咪話有一部時光機嘅，即係Dr. Slum 佢即係阿 Q 博士佢發明咗好多儀器噶嘛，其中一部就係時光機，好似一個鐘咁大嘅，即係對腳有個口嘅，跟住咧佢好有一句叫做時光滑行咁樣，咁佢點樣可以？ 幾次喎、啊？你又扮得 時光滑行咁樣，佢點樣可以時光滑行咧？佢一定要揾一啲好光滑嘅地方。佢先至可以滑行啊嘛，咁佢一個，譬如佢喺山路，佢就唔可以滑行，就唔可以時光穿梭噶啦。佢一定揾啲好平嘅路面，跟住咧講下就話，呢度冇喎，佢哋喺山區啊嘛，呢度冇喎。跟住有其中一個角色就指住另外一個角色咪叫做小西嘅，好似叫做，你喺佢嘅心口度啦，你就可以滑行噶啦。 哦， 即係呢啲咁樣有啲鹹濕嘅笑話。咁但係咧嗰度香港咧就剪咗嘅。 我喺度笑咩？好有共鳴喎、啊，佢即。好似有个 picture 咁样， 好明显啦。我系睇咗日文版嘅，应该中哥真系识睇，好嘢。 识睇梗系睇原装版本啦。佢话因为香港版本可能 cut 咗 啊嘛，系啊，因为佢嗰阵时喺儿童节目时间佢边播啊嘛，所以就剪咗。 系啊，不过我记得我嗰阵时睇咧，就唔系睇儿童节目嘅时间，应该可能系咪430穿梭机个时段啦。 系啊，最早期。 我係睇係幾時咧？就係嗰啲咩星期六日朝頭早咧，十點零十一點， 應該 係 重播啦。 係啦，我係睇佢重播，所以我就成日都一係唔知醒啊，一係就俾人滴咗出去飲茶咧。咁但係咧，即係斷斷續續咁睇咧，其實我覺得個感覺上係幾愉快嘅，即係成個世界觀，即係好多好即係唯一我有一樣嘢我接受唔到咧，就係阿小雲要去做維修嘅時候，即係會吊起咗 個頭出嚟， 係啦，拆咗佢出嚟，跟住然之後個身喺度周圍喐啊，咁嗰啲我就覺得有啲驚嘅，其實 點解啊咁開心成件事？咁同埋有好多經典嘅設定嘅，譬如阿 Q 博士，咁佢可以變翻個靚仔樣，但係只可以維持三分鐘啊嘛，跟住咧就會變翻一個又肥又矮嘅阿叔，但係佢變靚仔嘅時候就可以即係見到山吹老師咧，就可以夾硬逼自己變靚仔又高大威。但是三分钟之后就变成一个阿叔咁样， 系咪一个错样嘅仙河咧？佢 啊，真系唔知啊！但呢个系几好笑嘅。咁另外里边有好多角色，譬如话食酸梅干变超人啦，电发无从都电发呢个啦。咁又或者嗰、那个宇宙大王啦， 傻瓜 嗰只乌鸦啦，呢啲全部都系而家我哋讲紧嘅一啲笑话，都系嚟自 IQ 博士。 所以其实佢嗰个创作力量同幻想咧，都 真 系 会吓你 啊！系咯，原来系即系个歌词系形容得好好、所以你话如果我细个我话我睇唔明咧，都系有原因嘅，因为佢系好跳脱噶嘛，即系嗰样嘢同现实系争好远噶嘛，即系唔系一啲好写实嘅卡通片，唔系长腿叔叔嗰一只嚟噶嘛， 唔系， 所以又几得意喎，原来 唔系我调翻转头讲啊，可能你睇长腿叔叔，你好想幻化成为剧中人，但系你睇 IQ 博士咧，你最好唔好变成佢咁样， 你最好食花生嘅啫，系嘛， 同埋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讲话原来呢、這、一个，因为本身个连载就系喺周刊少年 Jump 嗰度啊嘛，跟住就话系好早期佢哋。动画化的一啲嘅 project 嚟嘅，咁就话原来咧，廖三明佢自己对个动画就唔系好满意，佢就觉得话因为系独立创作啊，有少少，咁所以就搞到咧有一啲原著漫画嘅味道咧，就落唔到去个动画嗰度，咁所以佢会定性嗰个为即系未算话失败之作啦，但系就佢自己就唔系几满意嘅，咁我后来咧。到睇《龙珠》嘅时候，即系点解突然间有个 connection？ 因为细个你睇卡通，你唔会睇边个作者噶嘛，跟住就突然间有一集《龙珠》就见到小云走出嚟， 系啊， 哇，嗰、那个好震撼啊 ！Crossover 吓喺到卡通度有小云， 其实系啊，因为同一个作者都系廖三明老师画噶啦，咁少少题外话啦，咁当日佢廖三明画紧IQ 博士嘅时候，跟住佢画下画咧就唔想画。咁但系咧就因为画得好成功，好多人追住嗰本漫画嚟睇，咁于是乎个编辑就同佢讲啦，嗱，如果你画到一部比 IQ 博士更好卖嘅，咁你就可以停IQ 博士唔使画啦。咁但系你作为一个作者，你点可以估到就话我点样可以画到一部比而家呢部咁受欢迎嘅更受欢迎咧？咁于是乎佢就谂啦，跟住佢就用咗《西游记》啦，呢个蓝本就创作咗《龙珠》咯。就 咁佢真系好唔想画 IQ 博士，佢真系创作咗一部都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得咁样比较啦，因为佢其实都系完全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系啊，跟住佢就创作咗《龙珠》之后咧，咁真系得，于是乎佢就唔使再画呢一个 IQ 博士啦。 或者交换条件，但早期其实嗰两套嘢个风格有啲似噶嘛。 有啲似嘅，跟住又再提我又话讲埋《龙珠》少少，咁《龙珠》画到 孫悟空細個嘅時候咧，跟住佢又唔想畫，跟住就於是嗰當其時嗰個好睇得佢起嘅編輯咧，就話不如試下將佢變成格鬥風啊，即係打鬥多啲，跟住就出咗《龍珠二世》，即係《龍珠二世》嗰個橋段，就不斷打咯。咁跟住就開創咗另一個境界啦。 哦，連遊戲機都可能係，即係嗰個遊戲都係咁樣出嚟，即係格鬥係咁格鬥 打 啊， 打咁樣咯。咁所以咧，當其時如果你睇翻舊版嘅新版，我唔係好記得，因為 IQ 博士近呢十年都有重製過一次嘅。舊版嘅 IQ 博士咧，其中有啊，唔係啊，唔係 IQ 博士啊， 龍珠。 龍珠啊，龍珠喺孫悟空細個嗰個階段嘅時候咧，係曾經有兩集係去咗天神村嘅。 哦， 因為就是同一個作者，佢哋聯成過一次嘅。 哦，幾得意喎！呢啲背後故仔。 係啊，因為同一個作者嚟噶嘛，所以好容易搞。 幾好啊、IQ 博士俾人嘅感覺都係即係純純的、好簡單嘅一啲卡通片。 其實就 唔係，因為我哋睇，因為我哋睇嗰個版本係冇你睇嗰啲嘢㗎嚇。咁咧就會覺得啊幾輕鬆啊，咁樣好開心嘅，係啦。咁當然就一定要聽一下佢首主題曲啦。 係 啊，聽一下阿妹仔首。不過講起主題曲咧，咁都要講一講佢嘅作曲人啊。 係 嗱，作曲人咧。就是谷池俊夫先生啦，咁喺较早前喺24号嘅时候就与世长辞啦。咁其实咧睇翻啲资料，即系可能大家喜欢机械人啊或者蒙面超人咧，对佢呢个名字一定唔会陌生。我哋画头一定见到佢个名噶啦，因为佢都系可以话一个时代嘅见证。好多嘅大热嘅作品咧都系佢作曲，跟住再睇睇咧啊，除咗话一啲男性向嘅动画嘅主题曲系。佢嘅出自佢手筆之外咧，咁都仲有好多我哋熟悉嘅，譬如話《忍者小靈精》啊、《Q 太郎》啊、《哆啦 A 夢》啊，以及咧就係今日嘅 IQ 博士咧，都係谷池俊夫先生作嘅、 之前講嘅《蒙面超人》咧，射馬魯啦，都係佢嘅手筆啦。咁離世就89歲啦。咁不過都琴日同一個朋友講開，咁佢就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哇，佢作咗好多歌，跟住佢就我朋友同我講過，其實我哋嗰個年代。睇嘅卡通片或者一啲叫做科幻片，有邊一首歌唔係出自佢手筆嘅？不過多謝佢留低咗咁多，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回味好多年嘅作品俾我哋啊！ 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法文俾人一个感觉系一个好浪漫嘅语言，因为佢嘅发音都散发出一股浪漫嘅气息。其实英文字里面有45%系嚟自法文嘅，咁到底有啲乜嘢英文字系由法文嚟嘅呢？林慧转头话你知。Give me. 头先讲到由法文变做英文嘅字，其实有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常用字都系源自法文噶，好似水果，英文系 fruit， 其实佢就系嚟自法文嘅 fruit。另外，酒店 hotel， 亦都系源自法文嘅 hotel。就连话俾人听好开心嘅 gay， 亦都系嚟自法文嘅 gay。英文我哋有一个字叫做 deja vu， 意思系解作似曾相识。亦都系嚟自法文，叫做 déjà vu。déjà vu 意思亦都系一模一样噶。今日开始，不妨多啲留意一下身边嘅英文字，可能你都会发掘到多一啲嚟自法文嘅英文词语啊！ 晨光第一线。DSE 小 貼士，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的市场位置，可以的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8:52，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4%啊。 男士都要注重下自己嘅衣着啦。不过近排咧睇到呢个美国咧密歇根大学咧嘅心理学博士咧就研究啊一个叫孔雀效应。孔雀开屏你听过啦？ 孔雀成日都听过。 我成日都形容啲男人喺度孔雀开屏。 成日啲形容。 系啊。 例如有边一个？ 我都好想知。 话俾你知，我形容佢。 冇可能。 我话个主角俾你听。即系咧，一出到去打扮到花枝招展啊，或者喺度讲啲咧， 好彩我哋唔系， 系啦， 我 哋两个 着短裤，日日翻工都着短 褲，老咁样我哋两个，头 又 唔系我哋两个啦， 系一阵开 Facebook Live 先系咁，依睇少少数， 系啊， 睇完都觉得自己唔需要， 好想嚟睇睇我啫，转头都要执翻自己个样， 因为我戴住口罩啊嘛，使乜睇 show 啫，系咪先 ？show 都唔使睇，正所谓，所以咧，我哋就并冇呢个情况。 唔知你夜晚会唔会咧？ 夜晚我翻屋企咯， 系啊， 系啊， 翻屋企个样仲衰， 系啊，翻屋企佢又仲短啲，我讲我翻屋企着着孖烟通啊嘛， 咁 多男人都系 咁， 呢 个孔雀效应同你有冇关系啊？ 系冇啦，首先呢个研究嚟自美国嘅密歇根大学嗰度嘅心理学博士就讲呢个孔雀效应。嗱，孔雀效应咧。就令到有一種衫咧少咗男人著，原來咧呢一種衫咧男人著咧就容易有一種孔雀效應出嚟。究竟係乜嘢衫？而你身邊嘅男士係咪成日著呢件衫？而著呢件衫嘅時候又係咪咁樣著法？ 等等先，容易著咗呢件衫，有一個叫做孔雀效應。咁孔雀效應係代表咩先？ 孔雀效應咪求偶咯， 係 啊， 就係求偶。 你著咗呢一款嘅衫， 唔係争边个斗靓，定还是真系有求偶嗰个 求偶咯，即系总之令到你觉得花枝招展啲啊！你着完之后有啲自信啊，咁你有自信就吸引到异性啊， 是 即系呢个一个连锁嘅效应啦、啊，咁就叫做孔雀效应啦、 啊。咁而家系令到一款衫少咗人着啊？ 系啦，少咗人着或者多咗人着， 或者 如果好多男人都需要求偶， 哦、 或者我呢段时间咧系叫做。single 嘅， 你咪着咯 ，smart 啲， 因为你真系想做孔雀开屏啊嘛， 系啊，咁样系乜嘢衫？ 渔网衫， 梗唔系啦， 马甲， 梗唔系 啦，西装， 梗系唔系啦， 紧身， 中环嗰啲人日日都孔雀开屏啦，咁样西装， 唔系啊，咁从女人嘅角度着西装嘅男人好吸引啊嘛，系啊，我觉得啊， 咁你觉得错咗啦， 冇嘅，呢啲都系个 人 观感嘅啫。 煲胎， 诶唔系，其实咧我开估啦， 冇俾我估多次， 估多次， 我估多次，运动衫，因为有 少少似啦，擦边球， 因为有呢个男人嘅即系好 muscular 嗰种感觉， 系大大只系咪啊？ 肌肉紧身衫啊，真系 诶。 背心， 好多人穿呢一款衫都系 冇袖子，冇袖子，冇袖子。 你唔好令到我谂起胡世杰啦。 唔系，依家啲冇袖子好型、啊。 我見啲做 gym 嗰啲教練咧，全部 好型哦， 自己嗰個手臂下面咧個架底位開到好低， 好開噶， 跟住咧，但係咧前邊咧就樽靚嘅，樽靚， 好高嘅，係啦， 係啦， 嗰個手臂嘅線條。表露无遗 啦，呢啲冇冇。 唔系你都有啲手臂线条嘅，见你寻日做 gym。 咁啊，不如讲翻呢一个 尴尬，佢开始尴尬。 系乜嘢咧？就系啊 ，polo 恤啊。 吓， 因为咧 polo 恤咧好多男人咧都着到咧窄掖掖咁样嘅。咁同埋 polo 恤咧，你一窄咧，咁你咪睇到个二头肌、三头肌嗰啲纹理咧，咁啊 show 到手臂。第三咧就系咧可以遮住自己嘅颈纹啊，因为会反高条领咁样着。 喂，仲有冇人反高条领咁样着噶？ 有啊，佢就真系揾咗个外国男人，都系反高条领。喂，唔系喎，其实嗱，首先俾张相， 我听日着翻嘅 polo 恤又反高条领。 好啦，可能系咁啦吓。 嗱，呢一个 唔 系兴 求偶，求偶， 我话兴。麦哲根大学 系咯 嘅心理学博士系啦， 你而家唔系喺嗰边，你而家喺香港生活，你喺香港求偶啊嘛，系咪先？ 佢咁样讲噶，如果你话喂着咗 polo 衫，点样啊？ 点样 可以再令到你嗱？你又着 polo 衫，我又着沟诶 polo 衫，咁大家都有孔雀效应啦。 系啊， 咁有靓女坐喺前面，譬如崔健同咁样， 我哋着咗 啦。我谂到啦， 系啊， 梗系斗只马有几大 啊？好嘢喎！ 真系啊， 咩事啊？ 佢嗰只 logo 更加大，即系如果我同你着同一款嘅， 癫咗呢个世界。 首先我唔系帮佢品牌卖广告啊，即系佢呢一种种咁嘅工种嘅衫啫，即系嗰种形态嘅衫啫。跟住咧，总之个心口嘅 logo 有几大？ 嗰只马系啊， 力量你就有几大啦。 多余噶，咁另外有个系鳄鱼，唔通斗嗰只鳄鱼个口擘得大啊？ 诶，唔同喎。呢、這個馬咧，佢真係一個象徵意義，因為我曾經咧睇過一篇文章喺度即係少少調笑咁啦，即係話點解要將個 logo 越擺越大，出出即手指甲咁細嘅啫嘛，就喺個胸口前面啦，慢慢咧又大隻啲，慢慢咧就變咗成個圖案，即係橫跨你個肚腩位，跟住就最後即係未來會演變成點咧？就成個馬頭凹喺自己個頭嗰度，方式你睇唔到。 呢、這個搞嘅啦， 搞嘅啦，搞嘅啦， 畫面嚟嘅。 講多少少個研究啦，嗱研究咧仲指出啊，穿大 logo 名牌衫嘅男人咧，會對短期嘅一啲咧想發生關係嘅女性咧，就提高一啲興趣嘅。咁女性咧亦都會傾向咧揾佢哋啊做一啲咧短期關係嘅伴侶， 即係只馬越大， 係啦係啦， 就越吸引， 係啦越吸引而發生嘅關係短期啊，留意翻短期關係啊。嗱、 okay, okay. 反之， 唔知我嗰件 polo shirt 嗰只馬有幾大？ 你唔好啦，你唔好發生短期關係，你長期關係啦。嗱反之，女性係女性咧就唔會當佢哋長期關係嘅一個好嘅選擇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絕對唔係一個太可靠嘅伴侶咯。 咁明顯浮誇啦，咁大隻馬喺度， 就係第一眼嘅時候。你覺得好 sharp 醒，跟住玩咗兩玩，唔好玩咯，係咪先？即係大家就千祈啊，女士們就唔好俾只馬去蒙蔽。 因為咧，小馬咧先係 classic， 小馬 先至係經典款啊嘛。經典咧就比較傳統啲，可能係咁樣去到演變。 大馬或者巨馬咧， 係啦，XXL 馬咧就真係比較即係吸引一啲， 係咪先啊？唔係個個下下都 XL， 係啊， 好攰嘅。 唔係，同埋個重點係咧，即係呢一個研究就喺美國嗰邊做。 是 即系呢个 taste 可能真系美国那边 系啊，同埋香港都少咗人反领着 polo 衫， 好少好少， 咁又唔系好少有嘅， 少啲咯少啲咯，比起美国应该，你听日反一反啦， 反 嚟啦， 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尾消散，咁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另外，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车龙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回柴湾道方向近住兴民村一带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渔角村一段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慢车，龙尾在北港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繁忙，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现在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啊。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系提醒通胀正升温啊。美股三大指数咧稍回啊，道指咧要跌啊，跌16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9点啊。咁啊，主席鲍威尔咧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啊，指受新冠肺炎疫情咧嘅危机影响啦，最严重嘅一啲经济领域已经出现改善的情况，但是他强调复苏仍然是不平均的，而且远远都未能够完成。不过他相信通过接种疫苗应该有助美国经济今年重返正常生态。对于股市来说，什么是正常生态呢？对于股民来说，有得升的应该正常生态。转个角度看埋，港股 ADR 都有得升，看来今日正常。 由咁多位嘉宾的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好，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嘉宾咧，有之前就做呢个日式飲食嘅，而家都做紧嘅。不过佢只系将佢嘅生意咧再扩展，系啦，本身做日式拉面，而家做日式拉筋嘅 Mita， 系啊，早晨啊 ，Mita。 系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啊， 有冇得迟啲做埋日式拉 咩咧？ 拉茶， 拉茶， 日式拉其他嘢咁樣啦。咁因為其實我哋都好詬異嘅，即係我同 Kitty 就都去過你拉筋嗰間鋪頭啦，去睇過啦，喺門口嗰度。咁首先其實收費都我覺得都正常同埋合理啦。第二咧就係都市人咧好多都市病，玩手機啦，個脊椎啦，或者個頸椎有問題啦， 或者你長期坐喺 office 個姿勢唔啱啦。 係啦，一係咧香港啲公眾咧，一係就坐好耐，一係就 企 好 耐。 我啲朋友做 sales 咧，做 car sales 咧，佢真係長期都唔可以掟住架車噶，佢只能夠雙手擺喺後邊， 好攰啊！真係 咁一有人入嚟咧，試坐嗰啲人都有得坐，佢就睇住啲人試坐啲車，佢成日落嚟八個鐘頭都完全坐唔到，咁啊，所以啲腳骨啷嗰啲位都會酸軟一啲，攰一啲啦。我哋舊時傳統咧就可能去揼骨啊、按摩啊咁樣啦。咁但係依家好似一個有效啲或者高效能啲，就係依個叫日式拉筋，就可以舒緩到啲痛症。咁實情係咪咁咧？而點解 Mitasan 你會引入呢一個嘅 生意啊？ 係啦，入嚟香港咧。係 咯，其實我即係其實。做咗飲食咧，差唔多不經不覺咧，已經十年啦。咁其實咧喺依段期間咧，個經驗咧就睇到咧，其實飲食業嗰個員工啊，即係前線嘅同事咧，真係比較辛苦嘅，時間就比較長啦，同埋比較體力上嘅勞動多。咁某個程度咧，有陣時咧就係因為依啲問題咧，令到咧好多流失啊。即係嗰個唔做啊，嗰樣嘢。咁我有段時間咧，即係其實係四五年前咧，我就喺度諗就係話，有冇一啲 benefit 咧可以再提供俾佢咧？即係當然啦，你薪金啊或者假期啊啲好重要啦。咁其他有冇啲額外啲嘢係得意啲啊，或者真係可以幫到好直接？咁我嗰時就諗，會唔會有啲 massage 嗰啲人咧就會去鋪頭啊，就幫佢咧落場嘅時候咧就按幾嘢都舒服啊，係咪？ 其實呢個喺外國都興嘅喎。即係啊，某一啲辦公室咧，即係當然你係要大公司福利好嗰啲啦，佢真係會請一個massage 嘅朋友仔咧，喺公司有一間房係俾啲員工，譬如你 lunch time 啊，或者真係做到攰嘅時候，可以入去按一陣㗎喎。 咁我都唔係一個奇想，原來真係有嘅。 真係有啊，係啊，但係喺香港就真係少有咯。 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候咧，就一路諗啊，有冇可以有啲咁嘅嘢咧咁。但係即係潛在嘅 idea 啦，咁但係就一路都冇發出嚟啦。但係當我喺19年嘅時候咧，咁我就過去福岡考察啦。即係我而家我不定時咧都會翻去，除咗而家疫情翻唔到啦，咁我就會就周圍睇一啲嘢啦。咁嗰陣時我認識咗兩位朋友嘅，咁一位咧就係、是、一個運動員嚟嘅，佢係以前一個拳王啦喺日本嗰度，咁佢退咗役，而家就有一間做。开 gym 嘅，咁佢本身呢个人咧，佢就有一套叫做拉筋嘅技术啊，咁我觉得几得意，听佢讲，咁我就叫佢俾我试下啦，咁我就跟住佢就约咗我喺日本嗰度，即刻就试咗啦，哇，好正咯，即系佢系帮助我啲人去拉筋喺张床嗰度，其实我自己咧本身咧，我自己好憎拉筋嘅，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譬如咧我去即系打喺学校咧打波啊嗰啲咧，或者校队嘅训练嗰啲，我最唔中意做热身运动嗰啲人嚟嘅，因为咧好鬼死痛啊！我哋一嚟咧就即刻就去射波啊， 系啦，打就打啦，男仔啊，系咪先？换咗套波衫，影张相最紧要赢，跟住开波啦，咁啊仲要拉筋喎，跟队啦，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发觉咧啊，而家大个咗之后咧，条筋咧真系好紧啊！我系掂唔到地嘅，我唔系讲笑嘅，真系可能即系细个咧，因为天生啦，细个嗰阵时冇做咁多。呢啲柔軟體操啦，咁變咗好緊啊！咁我覺得拉筋其實真係幾重要咯。況且咧，而家譬如我去做做 gym 啦，或者做一啲跑步又好 ，boxing 又好咧，其實咧一個鐘頭嘅訓練裏面咧，佢拉筋嗰樣嘢都係少嘅，即係佢可能好快做熱身，跟住咧就主要就同你喺裏面就做一啲即係體能活動或者係一啲搏擊活動咁啦。咁我即係我聞起呢個念頭，覺得哇，如果拉筋正喎，條筋又咁緊喎。可唔可以將呢套技術咧攞翻嚟香港？咁跟住咧嚟去 即係俾我哋而家現有我哋飲食業嘅同事咧，啲鋪頭咧可以享有呢個 benefit， 咁樣開始嘅，係 哦，咁好好貼心嘅老闆喎、哦，即係為咗第一啦，你都有話員工嘅健康，第二就係都唔想員工流失，因為其實每一個工種都有佢嗰個職業病喺度啊嘛，咁你都希望即係員工會做得開心、做得舒服咁樣樣噶嘛，咁啊，但係當然啦，呢一門亦都係一門生意啦，我自己咧就覺得喺香港都有得做嘅，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咧係好中意揼骨同埋按摩噶嘛，咁但系你呢一只咧就同普通舒缓嘅揼骨按摩系唔同嘅，系啦，就真系有个人咧帮你即系拉一啲手手脚脚啊， 针对痛症 系啊，针对痛症啊，系啊，颈啊咁样样嘅。咁你叫做开咗业少少，即系又唔算一段长嘅时间啦，反应如何咧？ 反应都唔错啊。咁当一个即系一个新 business 嚟讲咧，其实会有人买套票嗰、那个嗰样嘢咧，其实就系即系非常之感谢咯，因为佢要相信你呢个 business 系得佢先会咁做啦。第一，咁、第二，其实我哋咧，我想讲翻咧，本身咧，我哋初头咧真系谂住系内部去做嘅，即系净系播我哋啲员工嘅。咁但系之后发觉做做下嘅途中咧，即系我哋嗰个团队咧，佢就建议系话不如開放埋啦，即係佢哋自己都中意啊，睇到即係佢哋喺度幫我哋落手落腳，一齊去做呢班團隊嘅同志咧。佢話不如開放埋俾啲同俾啲出邊啲客去做下啦。咁我就覺得幾好啊。咁我哋咪小試牛刀咯。咁一開始我哋其實喺網上做一啲自己啲 post 嗰啲嘢啦。咁其實都有不斷，可能其實都有係我哋日積月累嗰啲食店嗰啲咧， 系 fans 啊， 原来啲 fans 啦，会嚟即系会嚟支持或者帮衬啦。咁亦都有啲新客嘅，咁同埋佢哋做完之后咧，因为佢哋觉得好咧，而佢哋去介绍俾其他人啊，尤其是屋企人啊，咁佢哋会有啲好远过嚟咧，就话我都系人哋介绍咁样咯。 口碑好紧要。 系啦系啦，因为而家你呢个 social media 时代咧，你有啲唔得，唔好话唔好差啦，如果你麻麻地，人哋都会唔会去即系介绍咯，口传咯。 系啊，呢啲太弱流强噶嘛，网络嘅嘢系咪先？最紧要睇下边啲留言先。如果下边啲留言咧，即系十个有九个都赞嘅，有一个觉得一般般，其实已经好好 都可以试下 啦，已经好好噶啦。 但我知道你哋嗰啲师傅咧，真系喺日本嗰边学嗰个门手艺翻嚟噶嘛？咁点样去留住佢哋咧？因为如果佢哋真系我都系唔做啦，咁你又要再培训过第二个，即系呢一个会唔会就系你呢门生意即系最紧要嘅一环咧？ 关键啊， 系啊， 其实都系噶，因为呢个系新嘅生意啦，我哋其实都摸索当中嘅，即系尽量咧能够配合到嘅嘢咧，我哋都会配合嘅。即系我哋有十年嘅飲食业嘅经验咧，咁里面都涉及好多人物啦、同事啦，去帮我哋去打拼啦。其实某个程度上咧就有啲经验嘅，但系始终咧呢个系新嘅business 啦。咁其实我哋喺度一路摸啊，咁摸究竟咧系嗰个学你话斋嗰个教练嘅需要系点咧，同埋嗰个形态点咧？我哋而家一路喺度试咯，所以咧，我哋尽量咧，而家咧啲 booking 咧，我哋都唔会话好满 好，因为到时啲教练又要拉筋啊，系嘛？佢都做到劳损啊，咁样。 系啦，冇错，即系等于我哋譬如做拉面咁样，我哋个模式都系一开店，咁其实我哋限定咗二百碗嘅，咁其实我哋开店嘅时候咧，可能话做八十碗先啦，第一日，即系第二日先做九十碗啦，慢慢咁去咯。 循序渐进啊，咁样咧就会将个时间啊或者个成本都控制得好一啲啦。呢啲都系由饮食业嘅经验累积啦，带到落嚟咧，依家呢个拉筋嘅生意嗰度。 做生意真系不能够急。 是啊，真是啊。咁啊，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 Mita-san 啊接受我哋访问啦。咁啊预祝你嘅生意版图呢越开越广啦。多谢晒你先，唔该晒。 多谢 Mita。 多谢你哋，多谢晒。 拜拜。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驚，但係驚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㗎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是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日继续讲下清酒啊，讲两种酒俾大家认识一下。第一种是吟酿， 精米度 60%， 米的雜質磨了四成，選用優質的精米，以簡單可以享受到吟釀香氣為出發點，具備不同特色的芳醇酒香，這一種就是吟釀啦。至於什麼是純米酒呢？精米度就再高一點了，達到 70%， 米的雜質磨去三成，标准精米无添加，采用常温发酵，日本酒的基础所在，展现出酿酒师怎样发挥米的特性，享用温度范围广泛。这两种酒你又喜欢哪一种呢？不过都是不好饮字，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冯太嘅电话，你好啊，冯太。 系 ，Hello， 白爷好，你好。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我知道你系想点唱俾自己小朋友嘅，系咪啊？ 其实系自己， 我自己 本身咧就系弟弟想点唱俾我听，不过佢翻咗学啊，咁所以咧就我自己 点 唱翻俾自己 听 先。 哦，唔紧要啦，弟弟同你讲过啲乜嘢生日嘅祝福说话先？ 佢通常都系希望妈咪健健康康啦。 嗯， 咁佢通常都系会成日讲 I love you 咁样嘅，系啦。 咁你小朋友几大啊？而家 六岁。 六岁咁佢识得讲好多嘢，识得做好多嘢噶咯，有啲咩表示先？ 佢就话将会咧整一份神秘礼物俾我嘅、 啊，你未知系咩嚟嘅？ 未知未知，跟住佢就你用咗你最中意嘅颜色，就可能画咗啲嘢啊咁样咯，系啦。 哦，咁啊呢啲咁鬼马嘅嘢，系唔系有人教佢噶？ 有啊，学校嘅老师嘅，因为佢都系好中意讲嘢，咁佢通常都问埋俾老师，就妈咪生日，可唔可以教我整一啲手工啊、劳作啊，咁样送俾妈咪咁样咯。 嗯，哦，好啊，好啊，咁啊，有啲咩最后嘅说话要多谢仔仔咧？ 咁我都好多谢佢啦，咁我多谢佢，希望佢咧都系健健康康啊，最紧要。 嗯。 咁即系听日应该话啦，系啦，咁自己生日咧都系好希望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因为自己都病咗，同仔仔都。 嗯，咁啊，快啲好翻啦吓！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咁啊，搵翻首歌送翻俾你哋听啦，好唔好？ 好啊， 多谢晒冯太电话，拜拜。 好，拜拜。 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搭戏。再见，男女。 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篇赋，即使要蒙上我再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Goes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Say So Doja Cat No Time To Die Billie Eilish The Other Side Caesar and Justin Timberlake 候选名单 In Your Eyes, The Weeknd.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 sun. Look for the good,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Poll。 晨光追踪31。 9:26喺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早晨啊， 早晨阿畅啊， 早晨 Kitty，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啊，睇下你今日有啲咩介绍啊，港台电视三十有咩好节目 ？Come on， 先同阿 O 介绍今晚7:35医生与你啊， 睇乜嘢？有咩痛症要睇？今日系咪？ 逢禮拜四的醫生與你，如果看開的朋友都知道啦，繼續有這個小兒科，這個兒科的介紹。 嗯， 那今晚呢就會告訴大家，原來小朋友都會夢遊的。 會、嗯、我哥有試過夢遊、啊、我媽說小個的時候 他怎樣、啊 我是聽回我媽說的、哦、那我媽就說夜晚黑睡曬覺啦，跟住呢我哥呢就入去他間房那裡，跟住就不斷拍我媽，媽咪媽咪媽咪媽咪這樣啦，那我媽很害怕驚醒了啦， 做什麼事啊， 然後他游走了咯、 哦 我妈就话：我哥呢个梦游吓死佢啊！ 你有冇试过枕边人咧梦游嘅时候搣你啊？ 吓冇， 即系佢发梦嘅时候，佢发梦嘅时候， 佢真系未瞓着喎，应该 唔系啊？佢发梦嘅时候搣你咯，可能 系咩？ 系啊， 点解咧？ 你起身嘅时候，啲手手脚脚 淤晒系嘛？ 你有冇试过啊？唱 冇啊！呢个家庭暴力嚟 嘅，何咁佢都唔想嘅。如果佢发梦嘅时候冇意识底下搣你，你亦都。闹佢唔过咯， 其实佢扮发梦 咯，系 咯， 系咯，真系， 我觉得系 啊，可能系情趣咧， 好啦，要揾社工喎呢啲情 况。咁但系我想问阿畅，即系今集嘅医生与你会唔会讲下，会唔会人大咗咧呢啲梦游嘅情况就会有改善噶啦？ 嗱，咁啊真系要听下今晚嗰啲专家意见啦。 好啊， 今晚请嚟呢个精神科医生咧，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小朋友夢遊的成因是什麼啦、 嗯、 家長即譬如 Kitty 的媽媽即以前呢遇到這個情況家長應該怎樣處理呢又 順返 又其實呢 順返仔沒事的阿仔乖乖地 明晚又來過 是喎怎算呢咁 係啦即係有夢遊呢其實對嗰個小朋友呢嗰、那個睡眠質素有冇影響㗎呢、嗯、即係對大人我知道實有影響啦搣定咗啦嘛。 係。 但係對小朋友冇影響呢今晚真係要聽下精神科醫生佢點樣講。 好啊接住落嚟仲有咩好節目 好啦咁接住落嚟呢講下日常8:30啦。今晚日常8:30呢帶大家去到黃大仙區有一間老人中心啊。嗰度咧開咗一個叫腦環同俱樂部嘅遊戲計劃，咁、 嗯、 呢個腦環同即係用個腦啊，腦部個腦啊，咁、 嗯、 係做乜嘅咧？就係同啲老友記咧，即係玩一下一啲桌面遊戲啊， 哦、 即係桌面遊戲通常都後生仔玩噶嘛，咁但係同點解佢哋呢個老人中心咧要玩呢、這個？场面游戏呢就话说啦原来佢哋研究发现呢即係、就是、玩得多呢啲游戏啲老友记呢可以改善甚至预防认知障碍症咁话。 一定㗎啦、嗯、玩狼人杀。 哇 跟住如果啲阿公阿婆咁样同你。 搞尽脑汁。 係呀、啊、你先系狼人。 我唔系呀我村民啦、啊。 即係、啊就是、除咗打麻雀之外原来都仲有好多 option 㗎咁。 係呀、啊、真係真係。 8:30啦係啦。 好啊。 咁啊。嗯好快同大家講埋，今晚緊接住啦，9:30，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二啊！ 咁今晚啊主持人啦，長跑俠魯爾咧犀利啦，帶大家去到摩洛哥跑呢個撒哈拉沙漠馬拉松。 哇，勁啊，高手啊嚇！即係沙漠嘅馬拉松又有啲咩嘅面貌可以睇得到呢？ 係啦，即係佢度仲會跟一個咧連贏個十年嘅馬拉松喺撒哈拉沙漠馬拉松嘅冠軍級人馬學下點樣跑沙漠咁話。 嗯，可能跑沙漠咧都有啲特定嘅配備㗎，咁你想知道更加多咧，你就要留意咧港台電視31啦。唔該阿 昌，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餐饮处所和表列处所的员工在疫苗气泡之下，因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疫苗，需要提供医生证明。医学会会长蔡坚说，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星期四更新指引，建议哪类病人不适宜打针，但是没有清楚界定何谓不稳定血压、糖尿、慢性病等程度，亦都冇提供医生纸嘅格式，日后可能同病人产生争拗，为业界制造困难。已经去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要求提供进一步细节。财建系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指引有18页，内容比早前嘅指引更加详细，亦都超过药厂本身嘅指引。但是指引没有讲清楚何谓控制不好，然后几长时间打针。他强调，医生有责任向病人解释打针的好处，但是怕打针并非不接种的借口。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当中浙江有11宗，上海5宗，山西、湖北、广东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内地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90642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5682人康复出院。美国联储局结束1年2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厘不变，并且维持每月买债规模$1200亿，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表示将会继续买债，直至充分就业以及物价稳定目标取得进一步实质进展为止。议息声明提到，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有所增强，通胀上升很大程度受到暂时因素影响，强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风险，并且取决于新型肺炎疫情进展。曾经参与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的美国太空人柯林斯病逝，终年90岁。柯林斯的家人发声明表示，罹患癌症的柯林斯在当地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逝世，表示柯林斯一向以正面的方式面对生命的挑战。柯林斯在1969年和另外2名太空人亚姆斯唐和艾德灵参与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亚姆斯唐和艾德灵先后离开飞船，在月球留下足印。柯林斯一直留守指挥舱，经常被外界形容是被遗忘的太空人，但他在自传之中透露对自己的岗位感到非常满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1-2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56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系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1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5蚊，升7蚊；美团314蚊，升5蚊；中国平安85.65，升2.5；友邦保险101.7，升1.9。阿里巴巴232.8，升1.4，比亚迪股份173蚊，跌1.4，兆科眼科15.22，冇升跌，中国人寿15.84，升1.4，盈富基金29.44，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9，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0.78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港金现价报16,5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1美元，卖出1,78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正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比较长啊，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启田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仍然很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港岛路面呢，南区的大潭道落去这个柴湾道方向，近住兴民村那段就比较塞车的。中环现在中区的江乐道中去这个东行线去这个去这个中环湾仔绕道入口那里就比较多车少少的。江乐道中东行线近中环湾仔绕道入口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去中环就北角码头段仍然是比较繁忙。湾仔告示打道去中环军器厂街段就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道路至道。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明爱医院一带仲有很多车，之前那里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是清了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仲是相当多车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着钻石山。咁观塘绕道而家东行线去将军澳方向转落去伟业街之路呢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附近。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至到大涌道嗰段呢仲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噶，请你哋食啦。 你就好啦，个天几时跌个老公俾我啊？ 咦，好酸咁、啊。 咁使唔使俾啲碱水你饮，中和下咁咧吓？ 你哋夹埋嚟虾我嘅？ 系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讲酸碱度同埋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可以变得冇咁酸噶。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CIBS 创业难，守业更难，新扎掌门人又怎样逆境求存？ 珠宝业界怎样利用到科技去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在画图方面，现在是会画了先，比较客揀完先做的，就去减低个存货量。 逆境更要笑，一起来找马，有 Drama 陪你共度时间。 过去一年其实就是我们演员就全职负责排戏，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快可以再上回个舞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笑人还是人笑你呢？早排行经铜锣湾，停低喺一个红绿灯前面等紧过马路，喺人群之中见到有两个人。他们站在马路的另一边都是等着过马路，为什么会被他们吸引到呢？是因为他们的外形，其中一个拥有巨大的身躯，穿着一件印有动漫公仔的 T 恤，一条浅色西裤束着黑色幼身皮带， T 恤是摄了在条裤里边，这种着法突显了他圆圆的肚腩，他还着着一对充满时间痕迹的波鞋，背着一个已经有些爆线的背囊，头发明显的油腻，戴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大约三十几岁，你可能即刻联想到一个典型的宅男。另一个身材非常细小，着住一件短袖格仔恤衫，一条浅色西裤束住皮带，恤衫是摄在条裤里边，都是着住一对波鞋，大约六十几岁，满头白发。他们两个企在一起，巨大的身躯突显了另一个的细小，细小的身躯又突显了另一个的巨大，两个面上都是有笑容的，而且好一致。身材巨大的那位用他肥大的手拖住另一位等紧过马路。由于他们的衣着、笑容、行为看来，他们应该是两父子。由于那里是铜锣湾街头，闹市啊嘛，等紧过马路的人亦都有好多。我留意到站在这两个人附近的人，有几个着得几潮的年轻人用一种好奇怪的眼光望住他们，而且嘴角带一点微笑，当然不是善意啦，好像是说为什么你两个可以着成这样的，这么老土的，跟着还窃窃私语，咬完耳仔之后又是笑。我在马路的另一边望过去，就是见到好多人在那里笑，两组不同的笑容，一组是发自内心，不理其他人是怎样，另一组都是发自内心，不过是理紧其他人是怎样。你觉得哪一组开心一点呢？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将自己的开心建筑在挖苦其他人身上，从挖苦践踏其他人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越话得人多，在虚拟世界分享平台的 like 就越多。从这些虚拟的 like 令到自己在现实世界的感觉变得好像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叻过晒其他人，我看的嘢先是最好，你要跟我看嘢的角度，从而得到一点满足。这些开心是不是真正的开心？这些优越感是不是真正的优越感先？还是只是遮盖自己幼稚的伎俩？反而这一对父子发自内心，没有理会其他人的眼光，那种喜悦不单止去到我的眼球上面，直接入到去我的心里面。开心有好多种，人都有好多种， 你想做真正的人，可以真正开心，还是做一个不知自己是不是人，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开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好强人之中。可憎即说可憎，不讲谎话，是自信不讲到世上做人难，反众成祸患。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莫忌容易事。一生爽朗坦率，忠心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46分啊，听住呢个快乐老实人咧，都有个呼吁嘅。咁啊，各位听众，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留啲说话、或者点首歌俾你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啊纪念日等等咧，想听首歌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 啊。大家咁中意祝福 DSC 嘅学生， 系啊， 梗系打个电话嚟啦，1872388，唔止啊，用我哋个口讲啊。你都可以讲出嚟嘛， 冇错。 咁啊，始终 DSC 嚟话考埋今个礼拜主要嘅科目，下个礼拜都仲有好多科目要考嘅。 系啊， 所以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啊。 系啊，而家打电话嚟啦。咁不过讲开呢个晨光嘅 DSC 打气站咧，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嘅，因为我哋都开咗个 post 咧。咁啊，听日咧，我哋考聆听嘅时候啦，之前咧就会将你哋嘅留言尽量读出。咁如果你都有啲留言想点俾你亲爱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上到二台 Facebook 嗰度嘅。 sorry， 讲一句，大家唔好 inbox 我自己个 page，inbox 错咗，你 inbox 去翻二台个 page， 唔该。 咁就搞掂啦。 我唔知点答你，因为 尽量啦，我哋听日努力帮大家读出你哋嘅留言。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就一个几特别嘅创意菜式嚟噶，我觉得 系创意菜式， 又系创意菜式啊！ 有时通常都服 煮饭煮得闷咧，大家可以试下，因为呢个好简单嘅啫， 就必 try。 我觉得佢服必 try 啊，真系，同埋我觉得服嘅有个谱嘅， 系咪啊？ 因为你睇嗰啲材料，你都知道唔会。即係怪得去邊嘅，咁咧、大家都有試過，應該就係食呢一個涼拌嘅雞蛋啦。即係你可能烚咗佢，咁然後之前都有講過啦，攞啲韓式嘅醬油去醃咗佢啊。咁、你中意加啲紅椒啊、青椒啊、芝麻啊、麻油落去醃咗佢咧，其實係好好食嘅。尤其是可能你即係熟熟個雞蛋嘅程度係去到溏心蛋，咁你就可以即係叫做。醬油積咗佢啦，咁但係原來咧可以 蛋黃積啊，或者叫 做係啦。原來咧、如果你話唔想等幾日喎，醃咁耐喎，有另外一個食法咧都可以好野味喎。雞蛋 係咩？ 雞蛋真係我一個好喜歡嘅食材嚟，即係你無論煎啦、燉啦、唔係燉啦，係啊，燉蛋啦，係啊，其實炸蛋都有㗎，炸都有㗎，係啦、即係煎炸乜燉焗咧都好食嘅。咁今次呢個做法咧就係將雞蛋烚熟咗之後咧。 咁然后你就将佢唔需要溏心噶啦，因为你会将佢压碎啊，即系直头好似当佢沙律蛋咁样咧，就压碎咗佢。跟住咧加啲咩材料落去咧？加少少豉油啦，加少少麻油啦，辣椒啦，蒜蓉啦。洋葱啦，同埋加少少。如果你食芫茜嘅，可以加芫茜。 我咁啊食配料喎。 系啊，其实系将个配料嘅味道咧捞埋个鸡蛋。咁、你中意咧，你可以将佢啜一啜佢，跟住先攞出嚟。即系你话捞面啊，或者捞饭咧。 我即系就变咗佢当佢肉碎咁用。 系啊，咁佢好香嘅。咁其实佢只不过系鸡蛋嚟嘅啫嘛。咁但系你加咗头先所讲嘅一啲调味料，譬如蒜蓉啊、辣椒啊，加少少葱啊，你中意加大量芫茜又得啊。即系其实佢系一个。主体，咁但系咧，佢亦都系一个载体，佢令到其他嗰啲香料嘅味道咧，可以即系融埋咗一齐。 啱啊啱啊！ 咁跟住 当佢肉碎咁用咯，其实实际就即系譬如你平时都中意食啲麻辣米线嘅，咁都会加啲肉碎啊，再加头先 Kitty 嗰啲菜式，可能拌埋一齐，或者之前已经预备咗啦，咁变咗你好简单，譬如六个即食面，你加落去已经喂，起码有第二个 gesture， 第二个层次出咗嚟咯。 我反而觉得咧捞饭会比较好食，因为我惊你落面咧嗰啲鸡蛋你压碎咗咧，佢会散开，就会溶咗。但系咧你落饭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台式嘅味道，好似咧食卤肉饭咁样咧， 肉松饭 系啦。咁但系你用呢个鸡蛋整咧，又几新鲜嘅，我觉得。 同埋卤肉饭其实系用好多肥猪肉噶嘛，咁所以嗰啲又肥啲咯。但系用 Kitty。个方法可能就有机会 代替， 系啦，食得健康一啲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小白有啲咩享乐嘅嘢同我哋分享呢？ 我自己本身呢由细到大其实都好鍾意玩呢个游戏机嘅，咁但係呢近啲几年呢冇啦，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呢，你买部游戏机都放走埋啦。 点解呢？ 系因为即系唔想成为一个唔好嘅学习嘅对象。即系成日见到哇，爸日日都喺度打机咁，咁个仔又唉费事啦咁样。 你冇将呢啲咁样嘅嘢赖咗落你个小朋友度，讲到好似唉我为咗你牺牲好多嘢咁样。 又唔系嘅，不过因为我真系想佢咧专注翻喺佢体适能方面嘅发展，好怕佢咧好快就沉迷啊。咁啊，于是乎咧，咁我自己就但系有阵时忍唔住手啦，特别系即系新嘅游戏。唔玩都算啦， 咁你应该早啲俾佢睇电子神童嗰度卡通片，即系打机要打到点样啊？你要识得打关斗啦，跳上去后空翻啦，你先至可以打到 佢冇两只哨门牙、啊，所以佢生得唔够醒、啊。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又近呢两个星期咧，我买咗一部游戏机，咁个游戏机好细部嘅，因为头先话嘅新嗰啲游戏我就即系唔玩都忍到，所以我冇玩过嘛，我冇玩过就唔知道新嗰啲有几咁好玩啊嘛。但系咧就念念不忘咧，好旧式嘅游戏，即系旧啲式嘅，即系例如系嗰啲咩兄弟啊，即系净系向右跳下过关嗰啲咧，系啦， 好低智喎， 好低智，但系好难玩、啊，真系好难玩、啊，因为佢掂一掂啲咩踩只乌龟踩唔到，跟住你又已经会等咁又 game over 咁样， 你要好准确， 好 准确， 系啦，所以咧就又系要练翻嚟。咁我而家咧即系攞翻部机嚟玩嘅时候咧，其实你谂下一个咁嘅游戏，我只系玩到第三关，我就已经真系等又 game over。 你玩到三关咋？ 我玩到三关咋？ 哇！你讲到好似好叻咁啊，林慧。 我攞翻嚟俾你玩啦、啊，不如。 我细个嘅时候系打到最冧尾噶，我系打晒成饼带噶。 咪先，用几耐时间打到拉屎嗰关先？ 寻日咯，打到。 如果你用十年时间，大佬。 我谂两三个月咁上下。 第一代讲紧。 系啊，黑白嗰啲啊嘛。 所以。芭比咧，你唔应该做教育事业。 点解咧？ 应该做电 竞啊嘛。 系啊， 两个月就搞掂咗咯，成功完美。依家内地嘅术语叫咩啊？完美通关啊！睇嚟、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啊！你发展下呢方面潜能啊！ 我试下 pick up 翻， 系你得噶， 唔知屋企部机仲着唔着？ 但系而家冇呢啲细机打噶啦嘛， 系啦， 即系而家国际赛冇呢啲打呢啲细机 冇噶，冇噶，唔紧要，俾芭比咧攞翻嚟俾佢玩，等佢试一试练习下先，攞翻个手感先。 我强项唔系呢一样嘅，细个时候系格斗咯。 哇！ 喺 你唔出喎、 啊。格斗真係啊，电竞嘅项目嚟㗎，芭比係啊。 我係打赢晒我啲表哥㗎。 依家成日都有个街霸争夺赛嘛、嗯、我成日上 YouTube 睇嘅。係、嗯、啲日本选手同啲其他国家南韩嘅选手打啦。係、嗯、好多人睇㗎，嗰啲 kickway 起码几多几多秒㗎。 係咪仲係打緊 Street Fighter 嗰啲。 係啊係啊，真係、啊。 以前嗰一代係真係好简单嗰啲囉，真係。 萬变不离其中嘅。 係啊，都係一样㗎。 你实得㗎，芭比。 你知唔知我其实我玩得最差就係嗰啲格斗。嗯、因为无论要出咩波动拳啊、升龙拳啊、旋风腿咧，我揿嚟揿去都揿唔到。 其实你睇你手快嘅啫，真系，即系你知道嗰个操控系咁样，你一知道嗰个位置要揿，你就咁样揿咯。 好难嘅，好难的。 系啊， 系 喎。 你小白，你噏唔噏得出嗰啲名字啊？即系佢出嗰招嘅时候咧， 哦， 即系譬如佢升龙拳系咪 kill it？ 其实咧，佢出波动拳嘅时候咧， 我要嘅，同埋波嘅， 波嘅。 系啊，原来佢唔系讲波嘅噶， 系咩啊？ 佢讲下刀拳，下刀拳。 即系压力惊，咁压力惊，咁 压 力惊， 压力箍唔知，但系嗰个咩升龙拳，佢升龙拳有个 奥要夹咯， 啊奥要夹，佢应该咧系入边烧刀镜，烧刀镜，不过以前有咩八 B 十 B 咧， 讲到好似福建话咁样嘅， 唔系， 唔系烧刀镜系代表乜嘢日文？我真系想问。 如果讲得慢啲就烧刀镜， 即系 烧刀镜，即系升龙拳咯。 哦，烧刀 拳。如果你话嗰个咩 烧刀拳， 压多夹。系嘛？ 唔系阿力库， 阿力库， 唔系唔系， 波嘅，我哋去咗边度？ 波嘅，嗰个波嘅咧，其实日文咧应该系下多嘅，不过佢因为佢嗰部机以前啲机发音差啲啊，系啦，佢就变下多嘅，系啦，不过 下多嘅又系点解咧？ 下多嘅咪下多嘅系波动拳， 哦波动拳， 直头汉字写波动拳， 唔系啊，其实我哋嗰个会唔会英文版嚟噶？因为每一个都觉得系英文嚟嘅，即系嗰个喷火佬咧。你会觉得 you the fire 咁样噶嘛？ 嗰个 真系用 嗰个真系英文嚟， 嗰系咯，真系 you the fire。 但系佢本身个设定咧都系外国啲噶，留意翻，因为你赢咗铺机讲 you win 咁， 佢唔会讲日文噶嘛？ 唔系，但系我嗰阵时最中意用嘅，我都系中意用 Sakura 嗰个女仔啊。 哦，春麗，咁白姬系点啊？ 嗯， 佢嗰个叫白姬吗？ 等等先，等等先，我估 你嗰个真系好似福建话我白姬， 等等先。 Sakura 唔系春麗， 我估你哋 mix 湿咗啦。 唔系 Sakura 另外一个 character 应该系， 另外一个着住校服嗰个。 Sakura 嗰个咧， 一条红色围巾嗰个， 嗰个系街霸定饿狼传说啊？ 唔系 ，Street Fighter 有嘅，冇咩 ？Street Fighter 定 King of Fighter？ 系啊 ，King of， 我 你嗰个 记错咗拳王 啊？你嗰个系阿典娜， 你记咗一拳王啊？ 咁我简单嚟讲咧，我就专系拣着校服短裙嗰啲， 简单又易。 咁喂，佢仲有只咩怪兽电击嗰个，你哋有冇用啊？ 青狼啊嘛， 青狼啊，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系基普嘅上下，我由呢个 Street Fighter 打到 King of Fighter。 哇，好嘢喎你！ 你点解可以成为基普嘅上客嘅？ 唉，我都系跟住我哥搵。 你系上客啫，咁但系你打得 入得去？你入得去咩？ 实我入基普嗰阵时，佢冇。冇年龄限制添啊，系啊，后来先有年龄限制，同埋唔准着校服啫嘛。 嗰时经常听得最多咧就系升龙嗰个龟波气功叫咩话？ 卡咩卡咩下？ 波击咯， 波击波击 kill 波击 kill， 因为你一出波击咧，一定系 kill， 咁你就可以避过啊嘛。波击 kill， 波击 kill。 但系 Kitty 头先问嗰个真系要揾翻嗰个咩阿力库啊？ 阿力库即系军佬， 军佬嗰个咯，军佬嗰个佢有两招噶嘛。 军佬咧应该系讲英文嘅。 系啦， 佢系一个 唔系苏联有苏联佬啊， 佢 U.S. Army 哦， 系啊，佢就背心嗰个嘛， 佢真系 U.S. Army 嚟， 系啊， 佢系美国空军架飞机坠落嚟，跟住佢先跳落嚟打。 咁好啦，压力库系 U.S. Army， 真系 佢嗰个今日压力库啊，你知？ 压力库系中文嚟， 唔紧要噶，其实。打基本為樂事，你知道佢背後嘅文化價值係 OK 嘅，唔知道咧亦 都可以打嘅， 係 啊。 大家講到自己個個都好似打街霸好叻咁樣， 我講翻場啊，我好差嘅打街霸，因為我連出嗰幾個絕招我都唔係好掂，因為而家新嗰啲仲有啲咩換人啊，嗰啲唔知點樣又換完人，跟住有啲又一齊三個出嚟一齊出絕招嗰啲嘅，我已經唔識撳嗰啲噶啦。 係打街霸最開心咧就係打車啊，打車 係啊係啊，佢咧打架車啊嘛。 我觉得好正啊，可以打烂架车咧，因为现实生活咧你唔可以打烂架车噶嘛。 但咧，你喺咧虛擬嘅世界或者電競嘅世界咧，你就可以係咁打架車，仲可以雙人打車喎。 係、嗯， 因為如果你有 one pay 同埋 two pay 咧，你可以兩個人一齊夾手夾腳整爛架車， 然後睇下邊個啲分多啲。 係啊，個感覺都好正啊！呢啲咧都係我哋嘅兒時回憶嚟嘅。咁啊，多謝小白啦，將我哋滿滿嘅早上咧塞爆咗啊！關於打街機嘅回憶，幾時入機鋪 打翻兩鋪先。晨光第一线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